早晨啊，你哋好啊，各位听众啊，吓咁啊，出边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嘅早上嚟嘅，咁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嚟到12月8日农历11月15啊，快啲抬头望上个天空先，哇，个月光咧又光啦，又大啦，又圆啦，咁啊，都系清晨嘅时间咧都可以欣赏得到啊，希望而家仲有啦，啊，刚才五点几嘅时候咧都仲望得到，起码嗰啲云彩。即系都俾月光嗰种嘅白色嘅光芒咧照耀到嘅时候，都有一种浪漫嘅感觉。朝头早都可以浪漫嘅。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咁啊，继续咧都有白泉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咧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大家开心心啊，准备今天嘅挑战同工作啦。 晨光每日一格。 原来每一段的感情不单止是爱情，甚至乎可能亲情友情就叫得做情的，都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耐不耐中间呢好像有些低潮，低潮不一定说喂嗌交啊咁样，例如那些识了十几二十年那些 friend 呢，你都可能会突然间陷入一个低潮，个友情陷入低潮，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没有联络，就是因为识得那么久，有阵时咧就大家都忙，大家啊好多嘢放在心中，咁啊冇联络出嚟，可能一年先约一次咁，咁啊又陷入咗一个低潮。咁但系咪话冇咗？唔系、哦，就好似一个低潮之后好快脆咧啊，又会翻翻转头。爱情啊，当然系一样啦，亲情有阵时都系，有阵时忘记咗咧就系同屋企人咧多啲倾偈。啊，同事之间嘅感情。亦都係一樣，上司下屬都係一樣。原來每一樣嘢都好似會突然之間陷入一個低潮。不過所有嘢都好似感冒一樣啦，有良方嘅。只要我哋用一個啱嘅方法啦，去到面對佢，去到治癒佢，或者俾翻啲力入去，呢啲嘅情咧，亦都可以再翻嚟。啊，懂得去到維繫自己感情嘅人咧，其實佢哋喺各方面都會做得好好，因為佢哋思路清晰，明白到自己身邊嘅人對自己有幾咁重要。所以今日不妨大家都谂一谂啊，我会唔会系有啲位置又好似行行下当失路咁样啊，同人哋嘅关系疏远咗咧？不妨喺今日咧啊，大家可以碰个面或者 send 个 message， 大家互相继续联络一下，令到大家嘅感情得以维系啊！ 爱谁的家，守好心中藏疤。可日夜也埋头追心工作，最好出一身一面热汗，痊愈便靠这配方。时间令痛苦都已好，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吗？失恋都只是短足足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时间令痛苦都已好，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只是断断续续感冒吧，完全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早上嘅时间6:15，揾嚟一首歌曲嚟自汤宝如嘅《感冒》。天气方面，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各位听众早晨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咁啊，寻日啊，见到旅发局咧亦都宣布啦，除夕晚上将会举行香港跨年嘅倒数咯，感觉咧都好似好耐冇接触咁样嘅感觉啊。好啦，讲翻先，当晚11:59:30嘅时间，巨型倒数时钟就会重现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玻璃幕墙，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喺维港两边嗰度就望住咯，哇，一齐哇啦。好啦，至于00:00嘅时间。就将会有大概啊，历时十分钟，唔系大概添，喺历时十分钟嘅幻彩咏香江加强版啊！呢个加强版咧嘅烟火汇演咧就会上演啦。咁啊，港岛沿岸建筑楼顶啊，将会咧就系绽放烟花，咁啊配以激光钟，以及咧仲有射灯，亦都会喺外墙咧就同步展现2023字样啊，以及咧祝福嘅语句，为新嘅一年揭开一个嘅序幕。好啦，咁啊，今次嘅活动咧，其实都分咗几个部分嘅。咁啊，由除夕晚上11:45开始啦，市民咧可以透过直播啦，观看一班年轻嘅朋友啊，嗰啲表演者啊，包括咧就系国际青年钢琴家牛牛啊，仲有咧就系香港花式跳绳会嘅成员。哇，香港花式跳绳啊，真系世界 number one 啊，好厉害，呢个要睇。仲有咧就是本地著名嘅古乐团都会咧有精彩嘅演出嘅。好啦，然后呢就去到即係个流程啊 ,11:58嘅时间直播呢就会去到呢一个就係开始倒数嘅动画啦。咁直接到头先讲过啦，最后嗰30秒呢，咁巨型倒数嘅时钟呢就会喺呢个会展个玻璃幕墙出现。到时大家呢如果喺维港两边啊，唔係维港两边，如果你港岛嗰边都睇唔到㗎嘛，咁近，你要喺尖沙咀嗰边或者九龙嗰边啦望过去呢，会展嗰你就会见到玻璃幕墙啦。好啦，跟住都话到会有一个咧就系2023年嘅十分钟嘅一个汇演。 咁啊，其实都有啲期待嘅感觉噶，即系可能即系因为疫情啊，咁啊，大家咧都冷对待咗呢一类型嘅圣诞啊，又或者系农历年啊，甚至乎咧就系跨年倒数啊，因为有好多限制，大家都觉得，算啦，唔好啦咁样。咁所以咧都个感觉都非常之大不如前啦吓。咁其实坊间咧仲有好多咧就系、是、不一样嘅除夕倒数嘅。咁例如譬如不过由2019年开始咧就已经 cancel 咗嗰个除夕烟花汇演啦。所以咧今年都有少少期待。咁我相信咧电视都会有直播嘅。咁或者大家留意住唔同嘅频道啊，睇下边度有得睇啊咁样。咁几期待嘅，因为好似有一个咧即系叫做翻嚟啦嘅感觉。咁亦都可以咧。虽然都仲系戴住口罩啦，相信就仲有个二十日到就唔会有啲咩重大嘅改变，希望啦。咁改变都系希望好嗰方面改变。咁但系就都 feel 到咧，如果系真系可以出去大唞下，真正去感受一下呢个气氛咧，都系一件开心嘅事嚟嘅。六点二十三分，各位听众早晨。出边嘅天气咧就天气系清凉，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咧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而家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4%。贪心咧，对于一个人嚟讲，原来就好似一把剑一样，两刃刀。点解咁讲呢？ 贪心可以令到一个人佢嘅心灵会腐坏，会腐败，亦都可以令到佢咧妻离子散，身边嘅人都因为佢嘅贪婪而俾佢吓走。呢啲咧都系贪婪带俾我哋嘅好多负面嘅。但是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说话，原来贪心是人类的进步原动力，想一想又真的没错、哦、人类很多时候发明一些新的物品，原来我们都是因为一个想贪更加多的时间，想贪却一些舒适的日子，想贪却一些 过得更加好的生活，例如好像吸尘机咁样，原因就系因为我哋希望有其他嘅工具帮忙我哋去到做一啲我哋唔想做嘅工作，于是乎人类就发明咗吸尘机，希望可以代替自己嘅努力。呢、这个其实亦都系一个小小嘅贪心，因为我哋想贪却一啲我哋自己买唔到嘅时间，所以贪心就好似两面刀咁样。佢可以同时支配住你唔好嘅一面，亦都可以支配住你成为一个出色嘅人。贪心同我哋嘅欲望、野望都可能咧系一线之差。今日当我哋睇翻我哋自己目前想拥有嘅嘢，你嘅推动力又会系啲乜嘢呢？定还是你嘅人生已经不再贪心、不再贪婪，认为所有嘅事情都知足呢？但同一时间，你又会唔会发觉自己失去咗一啲努力嘅原动力呢？人嘅原动力唔多唔少，都要有少少嘅贪心去到帮助你推动嘅。所以希望大家要有贪心，不过系向好嗰一方面嘅贪心咯。 自信，我应可强忍，可强忍。当你这个聪明人不安分，你也许自问无憾无憾，然后才自觉你该不再等，不再等。和另一位透吻，证实快乐亦算应分。意外现场。智商总都不够高，谁都无处可逃。别要讲今天你想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换太多可讲，别乱海看，成为经典。谁舍得追看你这刻与那位感情状况，需开解你的不是我。我也许自愿沉默沉默，然后才令你想可放心，可放心。走上一个多情人的厄运，你也许受着惩罚惩罚，然后才问我会否补缺失，补缺失。回复一双好友，证实我共你多荒谬。意外现场能后悔的总都不够早，谁先成了歹徒？别要讲今天你想爱我，情人早不是我，谁可讲看错？这结果太赤裸，不能避过，不是我可不错。 准得像我，仍想找线索，令我欢笑痛楚，跟谁度过，之后别太清楚。多恐慌，多不用被采访，如难堪的是你，何必安抚我？有过几趟爱恋，几场劣作，讲不起最初。 作品意外现场张庭啊，十八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2%，咁啊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快完路早上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六点半，而家由张展报道一节新闻。红磡发生私家车同小巴相撞的交通意外，造成15人受伤。在凌晨12点的一架私家车沿畅运道西行期间，怀疑越过对面的行车线，同一架小巴迎头相撞。警方初步指小巴上7男8女受伤，他们全部清醒，分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治理。涉事私家车司机就被带到警署调查。本港单日新增新冠确诊再过万宗水平，新增11981宗，其中703宗属输入个案，再多22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651人离世，18间安老院舍及9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涉及47名院友同5名员工染疫，共64名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920间学校呈报2100宗个案，涉及1759名学生和341名教职员，18间学校共18班，需要停课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表示，对中国来到港，沙特阿拉伯是可信的能源合作伙伴。萨勒曼透露，借着今次机会，沙特和中国会加强能源供应合作，包括在海湾設立区域中心，为中国的工厂确保能源供应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正所谓唔做点知身体好，为了靓靓，一于齐齐认真玩健身。电视节目唔做点知身体好，由两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组成 Keep Fit 志愿军，跟随魔鬼教练狂操健身，燃烧生命，只求燃烧脂肪。你都想偷师？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近年流感活跃程度比以往低，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亦会下降。 系啊，当人流同社交活动渐趋频繁，患上流感嘅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病毒嘅免疫力，有效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 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翻到嚟6:34，继续咧都有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咁啊好似咧都被呢一两前一两日咧就啊气温啊回升翻上去啦，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3%嘅，咁啊白元浩打俾你啊，打俾阿钟哥，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点啊？寻日夜晚咧有冇瞓得都唔错咧？ 哦，琴日 OK 喎， 系嘛？我寻晚都瞓得 OK 喎， 咦？ 是啊， 莫非即系因为天气转热，即系温度回升嘅关系，大家都瞓得好咗。 系啊， 即系仲话听你讲话，今日开始好啲，暖翻啲啊嘛。 系啊，19度啦，即系上升翻一两度咯。 不过都系啊，早晚温差较大啊，哥哥姐姐们啊，记得落床嘅时候着翻件衫先啊，如果唔系咁样冻亲就唔抵啦。 系啊，我谂唔系就系我哋瞓得好，我哋瞓得好就可能因为即系天气嘅关系啦，咁啊湿度又即系唔系话好高，咁所以都舒服嘅。咁啊，但系有好多朋友咧瞓得好，可能因为啱啱16强嘅比赛咧就完成咗啦，咁啊又未有新嘅一轮啊比赛啦，好似星期五即系听晚先 头两日， 系啦头两日，咁所以咧大家都争取呢个时间咧。哇！喳喳林瞓得好啲，咁啊，准备嗰个体力咧，喺听晚嘅时候咧，先至再睇波。 今日就系想同你讲啊，唞呢两日究竟系好事还是系唔好事？ 好事啊嘛，应该好事嚟噶。 嗱，点解你会觉得系好咧？ 咁回一回气啊嘛，即系譬如做运动，你跑步，哇，喘咗咁耐啦，你都唞一唞，回一回气，俾自己身体咧恢复翻个力量先。 嗱，你讲呢番嘅道理咧，就系同从运动员出发啊嘛。咁啊，梗系好啦，喂，唔好除得咁行，唞一唞先，咁系件好事啊。咁但系如果我唔用运动员嘅角度出发，我用观众嘅角度出发，你觉得唞呢两日好冇啊？ 我觉得都可能系好、啊。 点解咧？ 我哋通常咧做一件事咧，即系人嘅脑，譬如我哋不断咁样欣赏一啲球赛嘅时候啦，咁、但系一去到一啲位咧，个脑都会好似梗咗咁样，情形就好似你。读中文读得太多，你都要计下数嘅，即系等个脑咧用下唔同部分，系啦，会回，即系脑有回气，咁个人有回气，所以我系谂住都系呢个套路，咁可能即系当系俾自己回回气，所以呢几日咧，我好似又瞓得都唔错波咁样。 但系我从另一个角度睇啦，我觉得唔好啊，不如一口气踢晒佢。嗱，正话你都讲咗呢两日做咩啊？瞓啊， 系啊， 挨咗咁多日，嚟紧仲有几场，到时再挨过咁样啊嘛。咁但系咧，譬如话之前嗰几日嘅赛事，我哋已经习惯咗，即系习惯咗噶咯。咁突然之间，即系当你睇埋3点啊，11:30我哋习惯咗睇，睇波呢个 pattern 啦。咁突然之间唞呢两日冇得睇，咁我个人个身体机能要重新适应，唔使睇波，唔使挨夜，唔使去期待呢一个习惯啦。好啦，咁你习惯咗之后，咁跟住。隔两日你又踢翻，咁跟住我又要重新再习惯翻11点睇波，3点睇波，你又要重新再习惯翻嗰个节奏啊。咁你咪要习惯两次咯。 啊，又好似系， 其实好似几辛苦下嘅，因为我哋身体机能都要适应噶嘛。嗱，我原本唔使挨夜嘅，跟住世界杯开锣啦，跟住我要习惯挨夜。当我习惯咗之后，突然间你俾我唞两日。跟住我要习惯翻唔挨夜，跟住得个两日之后，我要重新再习惯过挨夜。咁你话系咪令即系揾我哋自己嘅身体嚟教飞咧？ 咦，咁要问一下嗰啲咧翻 shift 嘅朋友，佢哋有阵时翻早更，有阵时翻可能中午一更，又或者佢哋又有通宵更咁样。啊，佢哋又点样去到即系适应咧？嗬？ 如果你翻嗰啲叫做轮班制嘅咧，你问10个9个半都会同你讲，唔系咁好咯。 是啊，我真的有问过，翻通宵那间的时候，他们有时都会说，哎，找个位瞓了他啦。 是啦，那你变了呢，所以他们就算轮班制，你中间都会有一阵缓冲的。即系俾佢哋转翻个生 活，系喎呢样嘢就真的，佢唔会话无端端翻完嘢之后，第二日佢哋翻早咁衰嘅。 系啊，但系就算你缓冲，你个生理机能你都要。重新再適應一次啊嘛，咁變咗你冇咗嗰個好常規性地，譬如話我呢個鐘數就係工作， 呢個鐘數就係休息，冇咗呢一個噶啦。 嗯， 咁因為佢要不斷喺度變緊啊嘛。咁所以睇波嗱，如果你話從運動員角度，其實後冇住你仲話最初咁講係應該唞嘅。 嗯，係啊， 即係回一回。 運動員都要係唞啊嘛，佢哋真係跑完啦，踢完波。 係啦。咁你話從工作人員去講，都應該唞啊。即係我扯咗咁多，突然間都俾我都要回氣啊。咁但係從觀眾角度去睇咧。嗱，當然，如果從觀眾期待嘅心情嘅角度咧，就應該要唞嘅。咁因為我要期待嗰八強嘅比賽啊嘛，有期待，你就更加先至會有一個衝動想睇啊。咁但係如果從生理時鐘嘅角度去睇咧，就唔應該停嗰兩日，不如你一次過睇曬佢。咁我睇完之後，哦，我變翻我嘅常規生活，咁啊反而會好啲。 哦， 咁但系奈何啊？奈何咁多届嘅，你奥运又好，世界杯又好，都系咁样噶。 嗯， 都系我唔理观众啊，你自己期待啦。我最紧要我哋嗰边搞得好就得噶啦。 系啊，咁啊嚟紧又即系八强啦。啊，如果大家即系谂住都继续追落去嘅话咧，咁啊加油啦吓！八强嘅赛事系精彩嘅，不过就唔好因为又追世界杯又即系荒废工作。跟住又周圍真係射波啦，到時 嚇。係啊，阿輝不過正話題外話，好快講埋。咁你知唔知可以點樣？即係呢兩日放假又從生理機能出發會好啲啊？就係呢兩日咧，不斷重温翻之前嗰啲賽事，你繼續俾自己買嘢咁咪得咯。 又或者專係睇精華呢兩日。 係啦，專係睇精華， 煲曬啲精華佢，幾好幾好，唔錯呢個提議都 OK。好啦，一陣翻嚟再講，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想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有啲朋友咧都有机会即系出外旅游啊，搭下飞机咁样，飞机都有好多唔同嘅迷思噶、哦，咁啊啲飞机飞下飞下嘅时候啊，好多人有啲人都会问，喂，都系飞啫，会唔会一个唔觉意飞咗出太空噶？又可唔可以即系飞到上月球咧？得嘅话就唔使咁大费周章去顶火箭啦。好啦，咁首先要知道一啲嘅秘密，喺冇空气同埋氧气嘅环境底下咧，其实火箭都能够飞嘅。首先，我哋要了解得到啊，火箭系利用火箭引擎燃料去到燃烧噶，喷出嘅气体飞行。咁而火箭除咗燃料之外，亦都咧就系承载住氧气同埋制造氧气嘅装置，所以能够喺飞到冇空气嘅宇宙。而飛機主要的引擎都是噴射引擎推進，噴射引擎的原理是利用前方吸入空氣和燃料混和燃料，混和這個就再燃燒，然後就再在後方噴出氣體，所以在沒有空氣的地方，原來飛機用這種叫做噴射式的引擎是不能夠移動的。所以飞机的机翼啊，其实我哋要知道就利用空气产生一个向上飞的浮力，所以呢如果没有空气的情况底下，其实它是没有办法飞得起的。莫讲话就是它是不是要需要飞上太空啊，只是没有空气的情况底下它都已经飞不到了，所以跟火箭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咁啊，故此啦，飛機啊並不能咧就係飛上呢個太空，亦都你放心，飛下飛下又唔會話咧，哎呀飛到上太空咁危險嘅。 挨到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 却跌撞自知，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荼毒，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判给我两秒钟幸福，明亦掉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杀下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顾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不差，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六点四十七分嘅时间，一首歌曲啊，嚟自陈中泽嘅《滴滴金》。咁啊，我哋呢个时间啦，出边室外气温就十八度，相对湿度75%啊。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所以空气方面咧都算得上系 very good 噶吓。咁啊，早上嘅时间咁啊，搵啲时装大人同我哋倾下偈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打咗电话俾时装大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早晨，小 伯。我哋咧都系世界杯嘅粉丝嚟噶，不过好啦，十六强咧就完结咗，我哋而家就有觉好瞓，唔使再挨三点钟嗰场波。 因为真系好难搞啊，三点嗰场，我每一次咧都系咧挨眼瞓，挨到2:08左右啦，我个生理时钟系，然后我就会瞓咗咯。 系啊，哎，一样啊 ，same 啦。咁我仲要翻咁早，我能够睇到11:00嗰场波咧。我都覺得自己好叻仔噶啦， 我都覺得你好叻啊，真係。 所以當我又起身起得早，咁我就4:30通常起身咧。我通常第二場波咧就踢到70分鐘到，我就會起身睇到個尾啦。 差唔多，差唔多，我都係我通常半夜2:08到啦，我就自動熄機噶啦。咁然後就半夢半醒，我通常喺梳化瞓，就開住個電視，跟住半夢半醒咧，到我醒嗰時咧，應該就係臨尾嘅10多分鐘左右咯。 哦，係啦，即係你又醒嘅時候，我又醒啦，所以我諗 係啦， 我哋一開電視，例如之前葡萄牙嗰場波咧，佢又係3:00噶嘛，所以我咪一開電視嘅時候，見到佢對住瑞士嘅時候，哇！我以為 都炒到咁嘅， 我以為我睇錯兩場波，我都以為我睇錯，一 場是巴西對韓國，一場 我巴西又是去到4比0那時候都未是4比1我醒的時候、4比0那我安樂分繼續是這樣，但是電視我繼續是開著的、 所以你說那場呢、韓國那場球都好笑，我一睜大眼的時候看回電視機呢，我見到球世界波就是韓國隊入嗰球靚波咯，咁我一係啦、我一擘大眼睛見到，哇球波好靚喎，再望個比數，咦四比一冇理由㗎，隊波踢得咁生猛，點解會四比一啊？係咪我睇錯咧？我真係以為自己 認咗係嗰一點嗰球嗰度， 我以為自己粒眼屎大啊，係咁去捽眼。 大家真係保重身體啊！喺世界盃嘅呢一段期間咧，有得瞓咧就好瞓，不過唔緊要啦，去到八強嘅階段，大家捱埋佢啦。 係啦，捱埋佢加油啊！係啦， 頂住， 或者著啲靚衫氹下自己開心啦，之前阿海都跟我哋讲过，其实有啲佢哋国家队嘅波衫咧，都有啲特别嘅 pattern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特别嘅款式啊，或者颜色嘅配搭咧，我都留意到一个现象、原来系咪部分嘅球衣咧，佢哋嗰个颜色都好似同佢哋国家嗰个嘅旗嘅颜色 有代表性啊？ 系啊，系有啲差唔多嘅喎，系唔系咧？ 系啊，嗱，我哋咧其实上一次我哋都有讲过，譬如丹麦队嘅波衫啦，佢哋都会今届点解个设计会咁简约啦？其实另一队咧个球衣都好简约嘅，都系一队欧洲球队，就系、波兰啦。 系 咁，波兰嘅波衫咧，其实佢哋都系红白为主。咁、你会见到咧，可能佢哋主队嘅波衫，跟住佢哋会系白色。波衫、紅色褲、白色襪咁樣，其實著出嚟咧，正正咧就係佢哋自己國家嘅國旗啦、 哦。 有啲球隊都會係咁噶。咁、另一隊我自己會諗到咧，就係法國隊。 係啊，法國隊。 法國咧，你會諗起啦，即係都係紅白藍嗰啲顏色啦。即係我一世都唔會記到佢哋咧，究竟係邊隻顏色排先嘅。係 法國啊、荷蘭啊呢啲，我都記唔到。 係，總之淨係記得嗰啲顏色嘅 mix and match 啦。咁，但係當你望落法國隊嘅顏色嗰套波衫咧。你就會 call 到佢嗰支國旗喎、因為咧，譬如法國嘅波衫，佢哋係藍衫、白褲、紅襪，咁 exactly 咪就係佢哋嘅國旗咯。咁呢個就好 signature 啦。但係當然就唔係每一隊嘅球隊，其實佢哋都係咁樣，即係嗰件波衫咧都係代表住佢嗰個國家嘅國旗。譬如日本隊，佢哋係佢哋嗰隻日本嘅藍色咁樣啦。咁佢哋都唔會話，好似將支國旗著咗喺身上面，佢哋就唔會嘅。但係當你細心啲睇嘅時候咧，其實有啲球隊咧。的而且確，你望落去，你又會見到，好似佢真係係好佢哋國家嘅 signature 喎，咁樣。No matter， 譬如日本隊嗰件波衫嘅藍色又好啦，巴西嘅黃 色 都好啦，係啊，或者係法國隊，你真係好似見到佢嗰支國旗都好啦。當大家睇得波多咧，你就會將佢嗰個波衫佢同佢嗰個國家。mix 埋一齊，你都會有一個深刻嘅印象嘅。 英格蘭都係一樣啊，咁佢又係黃色、白色啊，同埋紅色啦、 啊。 不過講開先講，你話日本隊咧，其實佢除咗有嗰件武士藍嘅衣服之外啦，佢另外作客有一件係熒光黃嘅喎。我又係拗曬頭，真係同佢國旗係啊，佢係 mix 得靚，佢係染得好靚啊嗰只。但係同佢國旗真係完全冇關啊！到底佢哋咩板斧？點解又咁樣？係咪因為佢哋本身嗰個國旗得兩種顏色，紅色同白色，所以覺得點襯都好似爭啲，不如就自己溝一隻顏色出嚟啦。可能 又或者咁講咯，其實紅色白色，譬如好似波蘭咁樣都係紅色白色啊嘛，咁你好容易同其他會撞嘅喎。 係喎， 係咪啊？咁 藍色嘅球隊比較上少，即係球衣嘅球隊。 法國咯，日本咯，我哋會諗到嘅就係阿根廷咯。咁阿根廷有阿根廷嗰隻藍噶嘛？係 啦， 係 淺藍又間條。 係啦，日本就冇字藍，咁但係阿根廷嘅佢就會係一隻粉藍色咁樣。咁所以都咁都某程度都 match 咗阿根廷嗰個國旗嘅顏色嘅，都會係。所以都每一隊嘅波衫咧，其實都會有個 touch of 佢哋自己嗰個國家呢樣都係真嘅。 都幾特別。阿根廷佢作客嗰件好似係矮瓜紙係嘛？矮瓜嗰只顏色嗰只紙。 都特別㗎。 係啊，係我講得衰啫，人哋唔知咩花嘅紙嚟，係我講用矮瓜形容。 係佢係有種花㗎。係啦。聽完嗰個評述講完，我都覺得原來係呢種花啊咁樣。咁但係我而家都唔記得咗。 而唔係矮瓜 嚇。你用矮瓜咪生活化咯。 梗係生活化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平時啲波襪啦，咁踢波嘅或者唔一定踢波嘅，即係總之波襪有冇話喺 fashion 上面我應該點樣配搭啊、襯啊，又可以 fit 到而家世界盃呢個潮流，但係行出街又唔會話真係覺得哇你波牛啊襯得好酸咁樣咧？ 難搞嘅，即係我哋如果你真係要將一對足球嘅波襪咧著到佢好生活化，我哋成日講緊生活化啊，又即係矮瓜去形容好生活化啊嘛。咁我哋要將咧波襪啦、波 boot 嗰啲咧著得生活化咧，其實係難嘅。我哋上次都講過，即係天嘅你。冇諗住著到有釘嘅波杯出街，真係跣死你！ 係啊，係啊，係 咔咔聲同埋咔咔聲都唔緊要，係跣啊！即係大家千祈唔好滯。係咁都會有啲咧，其實係 我哋叫做街板啦，即係俾你出街板嘅波鞋、波 boot 咧，咁你可以著嗰啲波 boot 出街。但係波襪咧，某程度咧係有啲難搞。 嗯、 我唯獨諗到嘅咧就係女仔就可能會 OK 咯。譬如女仔、哦，你可能係真係一件波衫啊，或者 hoodies 啦、啊。而家凍啲，可能你好難就咁著件短袖波衫出街噶嘛，咁、 啊、 你可能系一件 hoodies 啊，有帽嘅卫衣啊，咁、 啊、 你衬条短裤仔或者短裙仔都好，咁然后你咪可以玩对长嘅波袜，咁、 啊、 衬对波鞋。我唯一谂到咧，女仔咧咁样配搭咧都几青春嘅。 哦，你衬衫真系几叻， 几 sporty 嘅，我觉得又好青春嘅，我觉得呢一单嘢。咁 otherwise， 我觉得足球嘅波袜咧，某程度要再出街咧。挺难搞的，同埋如果你要做到好球员 feel 咧，譬如有啲球员咧就可能佢嗰对袜咧，佢休到就啱啱膝头哥下边咁样啦、 嗯嗯。 但系咧，你会发觉咧，有啲球员咧中意着对波袜咧，系冚埋个膝头哥嘅。 哦，系咩？依我又冇留意喎、啊，呢、這个 有嘅有嘅，好多都系嘅啫。嗱，譬如我好中意亨利噶嘛、 啊， 其实亨利就系一个好 signature， 佢系好中意将对波袜咧系休到咧高一高咧，冚埋个膝头哥咁样着噶。 哦，诶、欸，佢个纪录都俾基奥特破咗咯。 是啊，我开心噶，因为基奥特都有向亨利致意噶，因为咧佢都做咗个手势，因为 系啊系啊，神乐咁样。 其实系 Henry 啦，即系佢叫做 Diary Henry 啊嘛，咁所以咧佢就做咗个一个 T 字嘅手势咧，就系、是、代表Diary 啦，就系、是、亨利嗰个名咯。咁佢都有向亨利致敬噶， 系啊， 好啲噶，因为我都开始好中意基奥特啦，都中意佢啦，越嚟越中意。 咁你要叫佢继续踢咯，佢都有翻咁上下咯。 咁人哋銀河唯一嚟噶嘛，咁今屆有得睇咪繼續睇，好多球員都係嘅，即係今屆真係睇埋今屆噶啦。譬如可能克羅地亞啦，咁、克羅地亞都係一隊比較老化啲嘅球隊。咁如果又係啦，你要睇克羅地亞嘅球員，我覺得都係睇今屆。譬如你輪到夫斯基，可能佢踢埋今屆，或者美斯咁樣，哇！你都好難再叫美斯啊，或者C朗咁樣再踢多屆都係好難嘅事，所以好好珍惜你中意嘅球員，有得睇就睇咯。 例如克羅地亞咁啊，佢哋都係叫格仔軍團啊嘛，我哋成日都係咁講。 係啊， 佢哋嗰啲衫咧，其實都係有格仔嘅 pattern 喎，會唔會其實容易襯咗嘅咧？ 容易襯咗嗱，格仔兵團就好 signature 啦，即係你一大家或者直接俾埋個名佢叫做格仔兵團，咁大家一聽咧就會知道克羅地亞嘅波衫。 係啊， 你著出街亦都好 signature， 人哋一睇就知道你係哦克羅地亞嘅。fans 啦咁樣，我覺得型嘅喎、因為咧譬如你問我我自己係德國嘅 fans 啦，咁一早就拜拜咗啦，咁、但係對於我嚟講，世界盃未完嘅，因為好多人覺得啊，你鍾意嗰隊球隊出咗局咧，世界盃完咗啦咁樣、我就冇呢一種嘅，我咪繼續睇其他球隊咯，咁譬如法國今屆我都 OK 嘅咁樣，英格蘭其實我唔係佢 fans， 但我覺得今屆嘅英格蘭我又有少少期望，我都會繼續睇埋 佢哋嘅整體整體實力都強咗，即係唔會話有啲甩碌嘅情況多咗。因為以前咧咁多屆都係睇佢哋去到都係有頭威冇尾勢㗎啦，但係今屆都唔係喎 ，OK 喎。 起碼去到八強叻仔啊，我覺得今屆都係咁、都有啲期待嘅咁樣。咁你喜歡嘅，我覺得你咪就照著佢嘅波衫出去咯。咁、我哋之前講過，你著佢嘅波衫，你好難成套波褲波襪咁樣著出嚟，大佬啊，真心難搞嘅咁啦。咁、但係或者另外一個著法。其實而家好多咧，講真啦，嗰啲嘅球衣嘅生產商咧，佢哋嗰啲品牌咧，就係知道，喂，嗰啲落場版嘅波衫，一來超貴，你真要買落場版好貴，咁佢可能佢會有啲叫做球迷版嘅波衫， 係啊， 平一格，咁你就會可能你買球迷版嘅波衫，再出街啦，咁另外佢哋會可能咧出咗啲嘅 polo T 啊，或者啲 track suit 啊。俾就係俾大家你容易啲著出街啊嘛，咁先至揾到你錢啊嘛，咁然後你再襯，咁你唔使一定要襯翻佢哋落場嗰條波褲噶嘛、你可能就係買嗰件國家隊嗰件嘅 polo shirt， 咁你可以襯其他嘅運動褲。 啱啊啱啊，系啊， 好多選擇嘅噃，咁你咁樣襯一套出街，咪又係都 OK 咯。 風褸佢哋會唔會都幾好賣定係點樣？其實你知唔知？ 我諗 track suit 嗰啲會 OK 嘅，我自己就中意 track suit 多啲嘅。咁以前我都買得多嘅，因為即係你踢得世界盃都係啲凍凍地嘅天氣啦，真係難搞嘅。有陣時你話，譬如我呢啲怕凍人，我係難著到短袖波衫出街嘅。而家咁我就會可能我就會買佢哋嗰啲 track suit 咯，好靚噶。其實 track suit 都可以真係咁，你可能女士們真係襯條牛仔褲，或者男士都係㗎、你襯條牛仔褲或者一條簡約嘅運動褲，譬如就咁一條黑色好簡單嘅運動褲，你襯件 track suit 或者啲 hoodie 出街已經型仔啦，又食到呢個世界盃熱潮嗰個風啊嘛。 係啦，即係聽完你講，我都覺得自己又應該係整翻幾件。我平時自己睇我都覺得冇咁靚，係啦，生活化啊嘛。 生活化好緊要㗎，你真係除非你真係嗰日出街踢波，就算啲男仔你出街踢波，嗰日我要落場踢波啦，我今日我就著英格蘭嗰件波衫落場踢波咁樣，你都未必會著曬成套。

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朝头早啊7:07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都有阿 Didi 喺度咯。早晨 ，Didi。 早晨啊，小华、 啊。你今日嗰个颜色嘅 color tone 系紫色嘅，紫色口罩，紫色嘅外套，仲有微微紫嘅呢个眼镜框。哦，仲有呢、這、一个丝巾，哇！ 哦，系啊，我好中意紫色噶嘛， 系啊， 我同你讲过，唔可能你唔记得咗啦。 我记得， 记得， 记得， 啊、 所以特登表扬你今日嘅紫色着得靓。 系啦、啊，唔紧要啦，开心就得啦。 系啊， 唔会影响你对眼睛就得。 唔会唔会，眼睛冰淇淋。 系啦、啊，咁啊好，多啲颜色冇咁满嘛，唔系成日又黑又白咁样费事啦。 啱啱啱，好，咁啊睇下出边嘅交通情况 先。好啊，咁啊先同大家讲下啦，系咪公主道过海啦，都系康庄道桥面嘅，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啦。而路面方面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呢，需要封路啦。喺港岛区嘅筲箕湾嘅南康街啦，咁南康街去耀东村方向，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啊，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嘅，就系介乎南安街至到筲箕湾道啦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啊。咁另外啦，油麻地嘅新田地街有水管急收，新田地街去太子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快线。线咧都系封闭嘅，交通消息暂时就系咁多啦。 嗯，都叫做尚算正常啦。咁啊，部分路段可能因为问题咁啊，有少少改道啫。咁、嗯、啊，因应翻嗰个路面嘅指挥咁就可以噶啦。 系啦，因为时间上早咧，你知啦，全香港咁多修路，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惊佢影响到一啲繁忙嘅地方，都好似唯一行车线封咗，咁啲车你都要兜路行啦，所以预翻多少少时间会好啲咯、 记住睇路牌啊，各位驾驶人士。 系啊，同埋记住听我哋嘅交通消息咯。 梗系要啦。 啊，讲开交通消息，考下你先，小白啦，你系希望咗好耐，你琴日朝头早都有同我讲啦，就系讲张南隧道啊。 哦，系啊。 咁啊，你知道张南隧道就系12月11号啦，就会开啦。咁、几点钟开通啊？ 哦，几点我真系唔知，要等你讲啊嘛。 啊，讲个好消息咧，就系星期日啦，嗰日朝头早8点钟就开始啦。 8点钟 开通系啦，噔噔噔噔，朝头早8点钟。 相信有啲心急嘅朋友咧，啊喺嗰度会揸住架车排队， 系啦。 啊，咁唔知道系咪行人嗰度都系同一时间开通？咁大家又可以即系除咗驾驶人士之外，可能报，因为佢有行人路噶嘛。 系啊，你都行过啦，同阿仔。 系啊，都行过啊嘛。咁、之前因为百万行筹款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行人都开可以即系同一时间开通嘅话咧，咁啊唔使话净系驾驶人士享用呢条路。 啊嗱，我又冇问清楚，但我谂系咪应该唔会开忽唔开忽啩？ 系啦、 啊， 应该 我又开啲唔开啲啩，因为可能跟住开好多人喺度行啊，喺度跑步咁都唔出奇咯。咁、但系咧，同大家讲个重点啦。咁啊，开咗之后咧，有5条嘅巴士线咧系俾大家用嘅、哦， 系 啊， 新路线、哦， 系啊，新嘅巴士路线咧，咁同大家讲下啦吓。九巴咧就系有3条嘅，包括系96号啦，来往将军澳嘅康盛花园至到大埔工业村啊，来往将军澳康盛花园至到大埔工业村。咁、中途当然停好多个站啦，我咪唔喺度讲啦。如果我讲咧，就可能会比较咧就慢少少。咦，我啱啱收到咧，有个同事俾我嘅消息咧，佢就话系啊，系同时开通啊咁。 哦，哎呀，咁就好啦。 唔该晒我同事啊，咁佢就话系啊，其实行人道咧都系会同时一齐开通嘅。 系。 唔该晒你嘅资讯啦，我继续讲翻嗰5条巴士线啦。咁一条咧就系96号啦，来往将军澳嘅康盛花园至到大埔工业村。咁但系呢条巴士线咧，记住系得上昼啦，同埋下昼有得搭嘅啫，即系唔系全日嘅，可能佢暂时咧仲要人手嘅调配啦。所以冇咁快脆啊！咁啊，朝头早咧就有2班啦，下昼有2班，即系来往都系啊。咁大家记住时间咧，就系可以睇清楚啦。咁、另外啦，290E就系由将军澳工业村来往呢一个荃湾西站。 系 啊，依一条线都多人搭，因为荃湾西站都好多人去。 系啊，转车啊，各样都方便。 系啦，依一个咧就去荃湾咧，就系朝头早有2班嘅，又系啦，下昼又系有2班嘅。咁298X 咧就系由坑口北。跟住去到長沙灣嘅金泉街，又係上晝有3班去坑口，下晝就有3班嘅。咁好啦，其餘嗰2條咧就由新巴同埋城巴營運嘅790號，咁就係咧由清水灣半島來往尖沙咀嘅摩地道，係啦，咁又係咧朝頭早有3班咁樣啦。咁好啦，795號線就由將軍澳工業村來往海達村，即係深旺道啊，海達村就喺深旺道嘅。咁所以5條巴士線咧就可以咧大家想搭嘅就要留意一下，咁同埋時間咧，但係記住星期一至五嘅啫，公眾假期咧同埋星期六日係冇得搭嘅，係啦，即係得上晝同下晝嘅繁忙時間。 間咯。咁所以諗住星期六日搭咧，就暫時未有住，因為你始終都係要人手調配咯，可能。所以就係星期一至五，咁同埋朝頭早可能有啲係兩班，有啲係三班。咁自己咧就要搭嘅話，就 check 清楚。咁我再講一次啊，好唔好啊？就係96号线來往將軍澳康盛花園至到大埔工業村，290E就由將軍澳工業村來往荃灣西站。298X 就由坑口北來往長沙灣的金泉街，其餘兩條線就是790線由清水灣半島來往尖沙咀的摩地道，795線就是由將軍澳的工業村來往海達村的深旺道，大家就可以利用這五條巴士線就去你想去的地方，但是實際是幾點鐘可以開啊，有幾多班次啊，自己就打電話去巴士公司問下咯。 暫時睇到咧，其實都係適合一啲翻放工嘅時間，喺 放學啊、翻工嘅朋友 啦，盡量配合。咁睇下嚟緊會唔會即係多啲嘅路線係即係成為咗呢個將南隧道即係主要幹道之一咁樣，咁啊有翻多啲嘅交通配套啊，咁樣去到行駛啊，咁就會好啲，因為可以幫另外嗰邊本身將嗰個隧道咧就即係做到一個分流嘅作用。 啊，梗係啦，你開多條隧道啊，哇，爭好遠我相信。咁但係即係最緊要我哋星期啊，不過咁樣同大家講聲先啊，搭呢個巴士線咧，雖然佢係星期日朝頭早八點鐘開，你唔好諗朝頭早八點鐘去搭，係第二日嘅星期一開始先有啊。 星期一啊嚇， 12号星期一開始咧就先有得搭嘅。咁大家啊想知道詳情咯，咁啊可以或者上，因為其實一上去網頁咧都會睇到佢幾點鐘有啊咁樣嘅。咁你哋自己或者係打電話去啲巴士公司嘅熱線啦，九巴就係2745-4466。2745-4466啦，新巴同城巴咧就系2136-8888，2136-8888。 好，咁啊，即系希望暂时就即系咁听落去，都系啲驾驶人士用户比较上多啦，就未必咁多公共交通工具用到。咁啊，希望快啲啊，有多啲嘅交通工具都可以行呢条路线咧，配备得好啲，咁啊，真系可以舒缓到个交通情况。 哎呀，慢慢来咯，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好啦，唔该晒 Lily， 唔该晒。天气方面问问阿欧先，早晨阿欧，今日系咪暖咗好多啦？ 是啊，暖翻好多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啦、 啊！早晨，系咁啊，出边但系天气好唔好咧？ 系几好啊，天色非常之好啊，咁啊有一片片嘅云彩。如果早五分钟早听紧你同阿 Didi 喺度讲紧将南隧道嘅时候咧，就可以攞部手机打下卡啦。咁啊，天空嗰啲一片片云彩都令到咧翻工翻学嘅你咧，应该精神为之一振嘅。咁啊，因为你都知道啦，依家。如果朝头早你又未食早餐啦，好似乌眉瞌睡少少咁啊，望向天空，其实咧都系俾到一种正能量啊，同埋啊有啲几靓嘅一啲画面咧，咁啊个人心情都好啲啦。希望今日嚟到礼拜四啊，礼拜四嘅早上啦，大家都有一个好嘅心情啦。嗱，天气又回暖啲，咁啊天色又靓，咁啊心情都要靓啦，知唔知啊？咁多位听众朋友， 好， 小白今日心情都靓啊，系嘛？ 系啊，个个都心情靓啊，今日唔系净系我啊。 好啊，咁啊详细天气你讲啦，好嘛？ 好，唔该晒，唔该晒。详尽嘅天气预测方面，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噶。啊，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我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系较大噶。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三，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大学入边邀请到咧就系资深经理人 Jerry 喺度，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 上个星期我哋都有提及过咧，就咩世界杯期间啦，咁啊，经理人啊，好多时都会帮助啲运动员啊，世界杯我哋讲足球员啊，帮助佢哋去到发展，佢哋除咗系足球之外，足球以外嘅一啲嘅事业，例如我哋见到好多球星，佢哋都会同好多品牌去到合作啦，咁样。咁但系我都仲有好多嘅疑问啊，到底经理人有冇啲魔法棒？可以幫到個運動員提升佢個名氣，甚至乎用個魔法棒提升埋佢嗰個價值咧，得唔得嘅咧？阿Jerry， 好好大頂帽粒落嚟，好跟住我好老土咁即刻答你一句冇。 哎呦，咁啊個運動員靠啲乜嘢咧？ 唉，我成日都唔係謙虛啊，或者都係嗰句啦，我講我自己啫，可能坊間會有其他嘅同業咧，佢哋多啲偈仔啦，或者咁，但係如果我用一個整體籠統嘅說法咧，首先我哋都要明白一樣嘢啦，經理人籠統傳統嚟講，首先咧第一件事梗係代表嗰位被管理嘅人啦，或者被 manage 嘅人啦，咁我哋會往往有時。 我其實以往我都有提過嘅，我哋決定簽唔簽一個人去做佢嘅 management， 去做佢嘅管理，包括可能係藝人又好，包括可能係專業人士又好，當然我哋而家講緊運動員啦，好多時候講到尾呢一個係一門生意嚟嘅，咁變咗我哋去審視去唔去同一個人或者一個範疇嘅一個界別嘅朋友去合作嘅時候咧，我嘅作法往往都係要睇下，唔係淨係睇下你有冇價值，打邊箱我都要睇下我幫唔幫到你。咁所以咧，其實喺早好多年前啊，差唔多有七八年前嘅時候咧，香港嘅體育運動嘅呢一個叫做業務啦嚇，已經係叫做發展中，但係就未至於發展到如日方中。喺嗰陣時咧，我已經有代表緊運動員。咁相對咧嗰陣時啱啱佢就開始咧，就見到有啲曙光啊。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就係正如我回應翻我啱啱開頭第一句，我冇乜魔法棒嘅原因咧，就係、是、不論先唔好講我會唔會投資一啲資源，即係講緊錢啦，落去一個運動員身上先。就算哪怕我願意投資咧，其實如果嗰個市場嗰、那個對於運動員嘅關注度啦，或者對於運動體育運動嘅關注度，如果唔高嘅話咧，乜嘢魔法棒咧都變唔到一啲價值出嚟咯。 哦，我大概明白噶。我記得喺我小學嘅時候，即係我細個啦，香港人對於運動嗰個關注咧，其實的而且確冇而家咁厲害，甚至乎即係運動員啊嗰、那個嘅出路啦、人氣啊、名氣啊各樣嘢咧，都冇而家咁有體系去到幫佢哋做發展。因為我細個嘅時候，馮真同你講話，你第時想做咩？我想做個足球員。一定俾人卜我頭一聲，冇前途噶，揾唔到錢噶，唔會出名噶，咁淨係聽到呢啲。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做運動員咧，可以係一個光榮啦，亦都可以咧就係出人頭地啊，個方向完全不一樣，而且好受人尊重。 我好認同頭先你提到有兩個字體系嗰樣嘢咯。我入咗行咁耐咧，我成日都有講呢一句説話，就係話喺本地嘅體育運動市場有一個斷層啊。嗱，我哋你講到我哋細個嘛，我哋細個其實從來對於體育運動，哪怕你係踢足球、定係打籃球、打羽毛球、打網球、游水、田徑，各樣各樣，其實喺學生嘅嗰個。範圍其實嗰、個接觸面好廣嘅啊，咁你但係你譬如你放工你茶餘飯後你都會走，哎呀我哋唔好去睇戲啦，我哋 book 場打羽毛球啦，咁即係大家對於體育呢樣嘢都係好最深嘅，但係嗰個斷層就來自於邊度咧？就係、是、來自於你個人或者你係閒餘嘅活動、消閒活動或者健康嘅活動。去到對住一個變咗一個商業價值咧，呢度有個斷層。咁呢個就係我上一集都有提過，發展體育運動最厲害嘅國家當然係美國啦。 係啊， 佢哋就將嗰個體育運動咧，將嗰個運動員咧，嗰、那個除咗係嗰個接觸面之外，係將嗰個影響力咧提升到去好似等於一啲明星名人一樣咁重要，因為佢哋個形象好啦，我就會用佢哋啦。咁所以咧，以前嘅本地嘅體育運動咧，運動員可能係因為即係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啦，就是、因為可能喺呢個國際賽事上面嘅成績唔夠出眾啊，唔夠亮麗啊，或者係一啲職業嘅聯賽咧，唔能夠令到觀眾咧可以即係好緊貼一路追住，哎呀，我本地聯賽。唔能夠成為咗佢哋嘅生活嘅一部分嘅時候咧，變咗嗰個運動員或者嗰個體育項目就唔能夠成為咗對於喺呢個商業上啊或者生活上造成一種影響嘅一種影響力咧，應該咁樣講嘅時候，所以呢度就出現咗個斷層，變咗就淨係你鍾意去自己踢波。但係咧，我又未必會跟隨本地嘅足球聯賽咁樣。咁啊，但係去到近年啦，就因為慢慢我哋學習咗唔少唔同地區、唔同國家嘅一啲職業聯賽啦，一啲宣傳嘅方法啦，同埋亦都喺國際上面爭取到好成績啦，而且亦都近年香港亦都越嚟越搞多咗好多唔同嘅國際體育嘅盛事啦。咁變咗呢啲其實雖然你話喂我哋 promote 緊國際嘅體育盛事咧，本地嘅體育亦都係會 得到咗有啲叫做協同效應嘅。咁所以咧嚟到而家近呢三五七年咧，就一路一路咧就發展開始慢慢，我希望係踏入緊一個叫做如日方中嘅地步。但係當然啦，發展空間仲有好多好多咯。 係，我覺得咧有陣時一啲商品揾運動員去到做一啲叫做品牌嘅代言人嘅時候咧，都出現咗就類似嘅協同效應。嗱，雖然唔可以話我揾呢一位嘅運動員，佢好出名㗎，佢攞過好多獎牌，揾咗佢之後咧，即刻令到個營業額係突然之間係急升咁樣，我覺得未必嘅。但相反咧，佢可以令到一個品牌佢嗰個形象係慢慢咁樣係令到廣大市民去到認同接受，這個就是因為靠了運動員那個正面的一面呢，去到貼了在那個商品上面，這個是一個即慢慢要去潛移默化去改變市民對商品的一樣東西。我想運動員是很著重做到這個的效果，是不是呢？ 嗱，其實你啱啱嗰句真係好重啊！你話用我哋，如果佢哋去揾運動員去做一個運動嘅，唔好話代言咁嚴重啦，做一個形象嘅廣告咁樣啦，未必會即時能夠提升到佢哋嗰個叫營業額啦，即係簡單啲即係 sales 啦。啊，呢樣嘢正正其實而家已經開始發生緊啦。其實近呢，我諗籠統說啦，呢近呢三兩年咧開始發生緊啦。因為點樣我哋可以從乜嘢嘅渠道睇到咧？當你見到一啲運動員佢哋出現嘅形象廣告，再唔係淨係同體育有關直接相關嘅商品嘅廣告，你會見到有運動員開始有啲係譬如係食品嘅廣告，時裝嘅廣告，或者一啲消費品嘅廣告咧，當你見到呢啲嘅時候，其實代表住一啲品牌，甚至乎大品牌就已經覺得運動員本地運動員嗰個影響力已經開始可以幫佢哋提升銷售額啦。咁呢個其實已經係發生緊，同埋發生咗。咁而呢樣嘢呢，其實由我哋由未即係頭先我講嘅所謂斷層呢，即係話啊，我哋個個都鍾意踢波，但係我就唔會跟隨本地運動員嘅，由嗰陣時嗰個叫做所謂嘅流行文化呢，發展到而家啊，嗰個斷層慢慢由好幾位好出色嘅運動員開始呢，就慢慢改變咗啦。因為近呢一兩三年呢，都開始見到呢陸陸續續呢唔同嘅運動員呢，就會已經係幫一啲完全同體育係冇相關嘅品牌呢合作啦。咁即代表住呢佢哋已經造成一個影響力。同埋呢仲有一樣嘢呢，就係話除咗本身運動嗰個關注度之外呢，其實亦都呢係一個整體成個社會嗰、那個生活上嘅風氣亦都有少少改變嘅。因為你不難呢留意到呢，而家近年呢好多好多嘅商業品牌，不論係時裝定係甚至乎珠寶都可能會有啦啊，食物啊、飲品啊，甚至乎生活啊，呢啲地產項目啊，我哋而家 sell 緊啲乜嘢啊？sell 緊一個叫 wellness 啊，一個健康嘅生活，一個 lifestyle 嘅優質嘅生活咯， 係啦，優質嘅生活。咁而喺近呢三五七年、十年八載咧，優質嘅生活喺全世界嚟講都一定會包括一樣嘢，就係健康。即係當然啦，未冇講到長壽咁，即係叫咁老生常談啦。但係會講緊健康啊，講緊做運動，講緊跑步啊，講緊做瑜伽啊，講緊要有健康有財富，即係健康先至係最大嘅財富啊。咁當呢啲嘢係擺咗落去好多嘅消費品上面嘅宣傳嘅時候，咁邊個喺嗰個市場上其中一個能夠最演繹到健康生活呢？當然係運動員啦。係啦，咁當佢哋體育運動嘅項目關注度提高，爭取到好嘅成績，加埋生活上嘅社會風氣改變呢，咁所以呢啲就真正開始叫做天時地利人和都齊晒啦。咁樣呢，所以先至為之，其實我哋經理人係睇住嗰個社會嘅生活上嘅改變啦，嗰、那個進即係嗰、那個叫做潮流嘅進程啦，嗰、那個改變呢，我哋係借助呢啲嘢先至可以去幫到啲運動員去爭取更多同運動冇直接關係嘅一啲工作咯，所以就魔法棒咧就唔係來自我手嘅，魔法棒咧都係要嚟自配合曬嗰啲天時地利人和咯。 哦，咁啊，魔法棒咧 ，Jerry 就未必有一支喺度即刻呼風喚雨啦。 经理人咧就好似孔明一样，计算到个东风几时吹过嚟，就帮忙运动员咧推动佢哋呢股人气嘅旋风，帮助佢哋事业咧可以有更加多嘅发展。 计到下啦，计到下啦，但系有时咧，就算计到数都好，我哋英文讲嗰字叫 execution 啊，执行力啊，就算我哋计到之后，咁我哋亦都要去审视啦，因为运动都有好多范畴噶嘛。咁对于呢方面有兴趣咯，而之后唔系话贸然话，哇喺呢个运动员而家生金蛋，咁我就要去同佢合作啦。系啊。喂，咁你亦都正常嘅，喺商業上你即係跟隨住個主流去走，亦都係正常嘅。但係對於我嚟講，我就唔係因為跟風咯，係純粹因為我對於呢個範疇，我係有深入嘅興趣同埋研究，所以我先要去做咧，就唔係話即係頭先嗰句啦，去生金蛋就都去執。就唔係咁樣咯， 明白曬。咁所以喺整個過程啦，運動員 promote 啊，甚至乎運動項目嘅推廣咧，經理人喺當中咧都係功不可沒啊。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Jerry， 我哋下個星期再講，拜拜。 好啊，唔該曬小白 ，thank you。 Never 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捉到思想被破坏，呼吸考验我心态，掌在念念中摆。承认我太心急，想要长大，成熟让我。 7:29啊，揾嚟呢首嘅歌曲嘅《Wanna Be Close to You》，佢系中游美 Yumi， 18度嘅气温，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先。啊，转头翻到嚟，继续嘅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红磡发生私家车同小巴相撞的交通意外，造成15人受伤。凌晨12:00，一架私家车沿畅运道西行期间，怀疑越过对面行车线，同一架小巴迎头相撞。警方初步指小巴上7男8女受伤，他们全部清醒，分别送去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治理。涉事私家车司机就被带到警署调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沙特能源部长萨勒曼表示，对中国来讲，沙特阿拉伯是可信能源合作伙伴。萨勒曼透露，借住今次机会，沙特和中国会加强能源供应合作，包括在海湾设立区域中心，为中国的工厂确保能源供应链。国际能源市场走向近期极不明朗，七大工业国对俄罗斯石油敲定60美元价格上限，俄罗斯正是应对。

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每日坚持做运动，人都健康啲，就等我哋一齐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嘅新纪录。 十二月十号上昼九点， 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 留意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嘅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正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翻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1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 都是有少少干，不过就白冇咩嘢都未有住。朝早呢就清凉啦，日间大致是天晴同埋干燥嘅。今日最高气温呢可能去到23度，见返个二字头啦。咁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仍然干燥，早上清凉，日夜温差仍然较大嘅。 咁今日天色都几好啦，讲啲轻松啲嘅题目啊，今日呢讲啲聚焦恋爱呢一样嘢喎，咁年尾呢特别多呢啲研究啊，特别多呢啲调查出现咗啊，咁有交友 app 呢近日就发表咗香港人嘅恋爱调查，咁如果你话喂近排呢或者暂时呢未有伴侣喎，想脱单喎，咁样咁有冇可以寻找住一啲足迹或者一啲脚印呢，咁样啊，睇完啲调查咧都几有趣，亦都我觉得几有用添。好老实讲一句，首先啦，即系好多朋友一听到，尤其是喺大气电波听到，喂交友 app， 喂即刻咧叫做褪后两步先。首先咧，即系以一个非正式统计咧，依家好多男男女女咧结识第一个途径咧都系用 apps 嘅。呢、這个就好多时候啲叫做男女嘅结识嘅方法啦， 配对啦， 会随住年代或者科技而改变嘅。 我唔同啊， 系嘛？ 好似话讲话即系我哋听到交友 app。就会自己褪两步，我唔系啊，我行前两步，个交友 app 自己褪褪离开我两步， 点解啊？ 即系个年纪，我都唔知入边一格。 哦， 应该系银发一族啊嘛，但系佢又好似冇呢啲，即系呢个界别好似唔系好丰富咁样。 好似迟啲有个乐龄版嘅交友 app 嘅， 系 啊，真系噶。 你会唔会喺优惠嘅时候讲一讲俾我听？ 哦，绝对冇问题啊，绝对冇问题啦。不过因为有阵时我哋做 wedding 嗰啲咧，都会同啲新人开下会倾偈啊。咁啲新人都不讳言，个个都话：，哦，我哋。喺 app 识噶或者打机识噶，因为现世代呢十年真系 好多朋友都系咁， 系啊， 结埋婚添， 有情人终成眷属，同埋生埋仔，系真嘅。 我又问翻佢哋嗰个导向咧，佢哋都好坦白同我讲，就系话我哋上网识噶 ，app 识噶咁样。咁亦都睇到佢哋即系配搭得都唔错，因为你本身填嘅时候已经填晒自己喜好啊。嗱，我中意钓鱼，哦，佢中意钓鱼，我哋中意人中意钓鱼咁样，咁就好容易咧，即系志趣相投。咁但系佢哋就都不约而同讲咗句说话。佢哋就係話到啊，係啊，我當初係既然係用呢一個交友 app 去到認識嘅，咁怕唔怕另外嗰半又用翻個交友 app 去識其他人啦？通常都係最容易諗啊呢啲噶啦。佢哋都話冇啊，我識咗佢就 delete 咗咯。 係啊，嗱呢個好正向啊，或者一個很官方嘅一個答法啦、啊。但調翻轉頭，即係我都要包個底嘅，成日都聽到警方嘅呼籲，哇！呢啲交友程式又話網騙咁樣，不過。 即係我覺得兩印到嚟好似投資咁樣，你除咗會賺錢，會仲會咩？會蝕錢啊嘛！每件事都有兩邊㗎啦，係咪先？咁大家要慎思明辨，咁你咪會知道更加多咯。嗱，交友 app 咧嘅頭像係決定你嘅生死嘅，你嘅profile 嘅相咧， 係咪一定要用真相㗎？呢個交友 app 誠意嚟嘅，用真相。 咁你都想睇到人哋真相啊嘛？ 咁可唔可以執嘅先？ 可以， 美白啊， 執靚仔啲可以。 鐘哥，你都讲得好啱，其实呢一开始呢具备呢个完美嘅伴侣嘅条件呢，其实超过 75% 嘅玩交友 app 嘅人呢觉得忠诚係最重要嘅。如果忠诚係一个大前提嘅话呢，咁你个头像呢就真係尽量忠诚啲啦。 即係素颜喎，咁要。 咁唔得，你可以化妆嘅、哦、但唔好太美图囉、嗯。我估係咁啦，唔好太 P 图啦。 我有 Marvel 啲科技嘅，即係直头个样呢可以执到好后生都得嘅。咁得唔得呢？ 都 即系明明都老噶啦，但我执到好后生，执到自己18岁都得噶嘛。 咁、但系你相处都系见真章。 但系呢个 category， 你相处嘅时候都系 同埋你年龄 个 category， 你都唔会写翻18啊嘛。 系啊，唔系你唔使咁担心住，你帮你 friend 问啫。其实你一定系后生噶。 系啊， 我都好认真，根本都 唔系啊。你话要忠诚啊嘛，考量五廿几岁我就五廿几岁噶啦。 我知啊，但系你个样后生，亦都系。亦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噶嘛， 即系我填咧就填真实年龄五廿几，咁跟住咧嗰个心态年龄咧就十几，咁然之后咧 系咯系咯，得冇问题啊。 要求咧就系冇所谓， 同埋张相你唔使执噶，其实你啲灯打光少少或者靓少少啊， 打爆啲啊， 咁你已经系非常 OK 啦、嗯。 不如听下网民中意啲咩？其实有80%人认为最吸引嘅个人头像咧，唔系 P 图，唔系特别靓仔，唔系后生，乜都唔系，系一个自信嘅笑容。 嗯， 你一定有啦。 有添， 其实大家喺度谂到咧，即系呢啲网络世界好邪恶啦。即系喂，最吸引系乜嘢啊？一定要叫做性感啲啦，清凉啲啦，男人又唔着衫啦，全部都唔系嘅。 嗯， 第一个八成人都系觉得一样嘢。自信嘅笑容咯， 咁我要收少少啊，因为我系自大， 太自信， 自大嘅笑容， 太自信。 咦，你可以开翻个 course 咧，教人哋点样如何自信笑容，而不是自大笑容。 可以拍条片讲噶。喂，第二位系乜嘢咧？都未至于咩好清凉啊，又事业心重啊，事业线乜都唔系。第二位系咩？亮白嘅牙齿 吓， 系啊，露齿笑， 关咩事咧？ 吸引咯。即系大家觉得吸引，你露齿笑自信， 好清新嘅感觉。 其实你已经赢咗咧一半嘅对手噶啦、哎。如果你想喺交友 app 嗰度成功交友嘅话， 咁应该而家要摆个希望落啊小白啲细路嗰度啦。即系细个咧就要叫佢哋护齿，甚至乎咧如果唔够靓啊箍牙，即 系 要嗰阵 时一早箍定先， 一早要搞晒先啦。如果系咁样个牙齿原来咁紧要， 系咁啊，仲有第三、第四位补完嘅。如果你啲牙 听埋先， 第三、第四位。就是同隻猫同隻狗影相，系啊， 关咩事呢？ 可以显示你 有 爱 心， 同埋咧 加分。 顾家系乜嘢咧？ 关咩事咧？ 关事噶。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养小动物咧，如果你冇工人姐姐或者外佣姐姐啦，用其实你真系一好似食咗药咁啊！10:30咧，我要翻去喂猫啊！我只狗咧未去公园尿尿啊咁样，真噶真事嚟噶，你问下小白啦。 好想科技帮到大家，我越嚟越听得多人讲就话咩咧？啊，够钟啦，禁制俾只狗俾只猫食饭先。 咁都拖出街去大小 狗。猫啊唔使搞啦， 系啊，因为你可以放粮嘅，有啲放粮机械人嘅，咁样嘘啲食物俾只猫， 咁如果你话狗仔嘅点算咧？我又听多咗啲朋友讲就系话，诶冇啊，佢个活动范围喺屋企咧，系嗰一边嚟嘅，咁嗰边咧就开。开埋个浴缸嗰个门俾佢噶啦，佢自己识佢噶。 真系奇怪，譬如话正话讲，即系屋企养小动物，你就觉得佢有爱心。 嗯， 咁佢可以我2年先翻屋企食一次饭嘅，嗱又唔靠噶，即系佢呢个好奇怪。咁如果佢日日话我每个礼拜都要翻屋企食三次饭噶， 系啊， 你唔会觉得佢有爱心噶？你觉得吓仲要食三次， 就觉得群脚 群脚 群脚。 但系如果你有小动物咧，就顾家有爱心， 系啊， 好难拿捏喎呢个。 嗱，总之数据系咁样话俾你 听，我听下先。 你单身咧，你就最好跟，就系咁简单啦。好啦，最差系咩嘅自拍相做 profile 咧？就有嗰个最差，就系咧喺健身室嗰度自拍，无论男人女人咧都唔中意，因为觉得系好招摇咯，同埋咧觉得呢一种方法咧就系、是。 齋有外表啊，同埋你咁樣一嚟已經啲男人咧，男士啊，好中意咧就喺健身室嗰度 show 肌啊咁樣咧，覺得咧 嗰啲大隻仔嘛， 係啦，嗰啲咧就叫做唔係好叫做咩啊，即係唔係好叫做保守啊，即係太 open 啊。太 open 喺段關係都唔係好事嚟㗎嘛，係咪先？冇人想處於一段 open relationship 啦，大家都想係一個牢固嘅關係啦。其實你交友 app 啫，如果你最後可以開花結果，都係大家想或者願望發生嘅一件事嚟㗎嘛。咁所以呢， 但我咁辛苦花咗咁多，即係都係長時間訓練㗎嘛。我訓練咗個 body 出嚟，我都係想俾人睇嘅。 係，但未必做頭像咯，可能之後先 send 翻俾對方睇。我估係咁啦。 如果即係心口脹卜卜嘅，咁你著西裝都見到你脹卜卜。 係啊係啊，你嗰啲韓國嗰啲男星都係咁噶，著西裝著恤衫係最吸引㗎嘛。因為本身大隻咧，著啲窄衣啲恤衫仲好睇咁樣。係嗱，即係呢啲都係坊間嘅説法啫。 唔好舉嘢嘅時候影啦， 又或者唔好太過大隻。我有陣時會倒翻轉諗，可能有啲人咧唔中意太大隻，覺得哇你手臂粗過大髀咁樣，會唔會又卻步 但 遮住先？ 而家荷里活揾錢最多嘅係 巨石 強 森， 但 巨石強森係另作別論嘅， 因為佢二數嚟， 佢全世界冇頭髮但係賺最多錢嘅人係嘛？你有啲唔同嘅，我好少见嘅呢个根据福布斯嘅排名，但有机会又讲下福布斯排名或者嚟緊即係接近年尾好多呢啲搜寻引擎嘅一啲搜寻结果。嗱讲多一样啦，关于呢个呢交友 apps 嘅调查发现嘅一个话题，就係初次约会嘅时候最喜欢别人讲嘅一个话题呢，超过五成嘅朋友仔呢都希望你讲呢啲。 初次啊，初次 第一次 见 面 啊。First dating 嘅时候， 唔会咁老土。首先我觉得唔应该会系讲天气先嘅， 系 冇理由讲啊，今日天气几好啊。 如果系今日天气几好啊，我哋三个唔使交个 app 啦，开个电台就得啦，日日都讲住天气，系咪先？ 会唔会讲边套戏好睇呢？ 有啲像样啦，全部都系生活化嘅嘢嚟嘅。 因为你讲边套戏好睇，你就睇到你个品味噶嘛。 系啊系啊， 即系我原来你中意睇艺术片、商业片，定还是系动作片？ 系啊，中意平时玩啲乜嘢，或者有啲咩 打咩机？ 兴趣运动嗰啲会唔会啊？ 都似啦，不过咧，其实最好啊，最好系讲咩咧？就系嚟紧去边度地方旅行。因为咧嚟紧去边度地方旅行咧，第一可以反映到你头先讲嘅品味啦，你嘅生活喜好啦，你嘅节奏啦，同埋你嘅愿景。 但有冇品味啲人都系讲我想去日本。都系 嘅，同埋你下一句就好容易会问到对方究竟系 single 定还是系有已经有伴侣啦嘛？因为你会问话，哦咁你同边个去啊？譬如去九州或者去北海道、去小樽咁样咁浪漫，睇完 first love 咁样，你同边个去？冇啊，都系同妈咪去咋咁样。咁你咪又好啲咯， 爱心 系啦，系咪 最 有 爱心 啲啦？ 我带咗屋企只狗仔去， 系啦，咪又好啲咯，类似呢啲又好啲咯，咁样唔系啊，约咗个暧昧紧嘅男仔去，咁你就可能即刻停噶啦，喺个 dating 入边咁样，又调翻转头，你又会唔会欣赏对方好坦白咁样话？同一個曖昧中嘅男仔去小樽嗰度，或者去北海道咁樣啦， 唔會啦呢個。 你唔會啦，但可能有啲人又會嘅，因為你一開始就 除非好筍嗰個盤， 其實開門見山 要爭啊， 係啊， 真係覺得哇佢真係好正，係 啦， 我都要爭下先。如果唔係一聽到你都曖昧，咁你又走出嚟低我咁樣，咁做咩啫？ 係啦，同埋即旅游目的地呢，即係譬如你东京嘅食买玩啦、北海道啊，可以有啲叫做浪漫啲嘅旅程、你就算日本界开都有唔同嘅靈覺出现咗啦、譬如话去欧洲嘅，你去巴黎掃貨，定还是去东欧去下啲私人嘅故居咁样都唔同喎、係咪先？即係文藝之旅都得㗎嘛，係咪去波蘭睇下啲私人 去廟私人 点样作诗咁样，係咪 宫咁样， 係咪 即刻唔同。 係啦，咁仲有另一个题目嘅，咁呢个就简单啲啦，就係、是、最鍾意食嘅一啲美食料理啦，咁、民以食为天，食呢打开话匣子呢係最好嘅。 咁、我一定要咁样讲啦，我鍾意自己煮。 系啊，好啊， 我中意霎爷粥， 有爱心 得唔得？霎爷粥 都未够。嗱，我俾一个例子大家，App 讲嘅最好系咩咧？中意话自己饮咖啡，咖啡咧可以留住嗰个第一次 dating 嘅人。点解咧？我手冲咖啡屋企又得，我出去 coffee shop 饮咖啡咧，至少都饮个几钟，即系你会预留一个颇长嘅时间，可以有一个共同相處一個時光，而咖啡店通常都係比較靜。 咁如果我講話我中意飲保利咧， 会不会有加分呢？嗱，几传统，中意中保你， 我中意一中两件， 一中两件用 茶。咁睇下下年2023嘅呢个交友 app 系要听古博古嘅 调查，都系嗰句啊吓，讲到一次嗱，交友 app 咧有好有唔好噶，嗱、你哋自己听、听咗收音机， 两人都 系啦，即系自己小心识朋友啊。featuring AF 氣流， 最近咧都睇到啲報道咧，就話到喺外國方面咧，有啲學校佢哋就話到喺嗰個學生啊，當佢哋午膳嘅時間咧，就用多咗咧就係昆蟲做嘅食物出嚟。好啦，咁佢哋即係就咁聽落去，正常人都會覺得哇唔係嘛咁樣啦，心態我都有咁諗嘅。咁但係咧睇翻呢一班嘅學生咧，其實佢哋嗰個反應咧，都唔錯喎， 都係蛋白質啫， 係都係蛋白質，咁當然係啦。咁另外咧，佢哋就嗰、那個出入嗰個叫做關鍵嘅位喺邊咧？佢話其實本身呢一類型嘅食物咧，最主要咧都係即係好似加工咁樣，將啲昆蟲咧就去到加工，咁而變成一啲嘅好似營養粉咁樣，咁然後咧又先至去到再烹調，所以大家就 唔好成日諗住呢，如果食昆蟲料理嘅，咁係咪一定哇一隻 原隻上 蟲啊蚱蜢俾你見曬？唔係，而家呢好文明㗎啦，而家呢只係提取咗佢哋嘅養分，然後你個外觀上面呢，因為佢哋都明白到人唔係話個個接受得到嘅，咁佢就會將個外觀呢其實做到同我哋而家嘅所食緊嘅料理呢个样系差唔多 ，deep fry 啊嘛， 系啦，甚至乎系个样系一样添，即系你睇唔到有咩分别。咁食落去嘅时候咧，咁佢哋都话到，咦，嗰个味道咧同平时嘅味道系有少少出入嘅。即系例如你见到个汉堡扒，咁你初头仔嘅梗系谂住啊，都系牛肉汉堡扒，但原来嗰个咧系另外一种嘅味道嘅汉堡扒。咁但系佢哋话其实都系啊，都偏向有啲肉嘅味道。但係有第二種嘅質感喺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嗰啲，譬如係仿製漢堡扒， 有， 我都有食過， 即係扮素食嗰種啊， 類似嗰只。咁嗰只其實我自己食嘅時候咧，嗱嗰只咧就唔係昆蟲啦。咁但我食嘅時候咧，雖然佢都係話漢堡扒，但係食落去嘅時候，我係有食到漢堡扒嘅味道先。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我食落去嘅時候咧，最覺得明顯分別係佢嗰個咬落去嗰個質感，佢係冇本身嗰個肉質咁實口嘅感覺，佢咬落去咧，我自己當其時食係覺得佢鬆弛少少嘅，即係成個漢堡扒係鬆少少嘅。咁而家呢一種嘅類似嘅叫做昆蟲嘅料理啦，咁喺佢哋嗰度學校咧，咁佢哋亦都推咗出嚟，咁我發覺咧啲學生咧都覺得都唔錯，咁啊味道亦都比想象之中為好添，即係佢唔係話啊陣味有啲古怪，完全冇啊。咁啲人咧都會話到如果又即係處於一個環保嘅考慮啊，食物嘅危機啊，各樣嘢嘅話咧，佢哋都覺得係可以繼續用呢一種，佢哋一個新 terms 叫做循環食品，係啦，循環食品即係呢一類型咁樣， 即係可能有種可持續性喺當中。 係啊，因為其實可能原本昆蟲大家就諗住掉咗佢嘅，但其實嗰啲本身咧係營養嚟嘅。咁點解去到將呢一類型嘅昆蟲嘅營養去到再轉化成為食物咧？咁所以先至會叫做昆蟲食品，叫做呢個循環食品。咁啊呢一種叫做將營養提取出嚟嘅食物咧，咁啊而家喺坊間亦都越嚟越多。咁啊問題最大嗰個考驗喺邊咧？就是我哋點樣去到接受佢？其實佢哋行咗好好嘅第一步噶啦，就已經將個所有嘅外觀咧變曬做同我哋而家食緊嘅嘢一模一樣。漢堡包啊，真係漢堡包。咁如果你話炒個菜，咁入邊可能有其他嘢喺度嘅。咁你望落去又真係跟住嗰一回事，或者加肉片嘅。個肉片可能咧，佢原來亦都係用呢一類型嘅方法咧，即係循環食品再做出嚟嘅，咁啊令到我哋食起上嚟嘅時候，個視覺咧就會好好多。咁但係對即係譬如碳排放各樣嘢咧，都會好啲。同埋其實成日都話，因為歐都知啦，蛋白質啊嘛，頭先你都有講，其實佢嗰個 fat 咧係真係好少， 好低嘅 食物唔夠啊，真係。 係啊，對人類嚟講，即係如果從營養學嚟講啊，係健康嘅。 同埋你頭先都話要有啲大隻健身相。蛋白質係不可或缺啊 ，protein 係真係 嚇。即係當你飲奶粉嘅時候，我就食少少昆蟲先。 唔係啊，直情用埋入啲奶粉。 係啊，用入去，因為佢哋而家好多都係 powder 形式去到推出市場嘅。咁啊，所以即係接受個程度咧，啲人亦都越嚟越多。咁啊，佢哋都估計即係啲譬如生產商或者定喺研究，佢哋都話可能都要十幾二十年先至開始咧會。真係叫做普及啦，而家都係叫做好似試緊出嚟，有好多聲音，我都係唔係好得啊。因為人類去到即係叫行前呢一步咧，係需要啲勇氣嘅。呢個勇氣即係幾十億人一齊行前呢一步咧，需要俾啲時間。但係都係好事嚟嘅， 食下嘢啫。 係啊，咁睇下大家即係今朝嘅早餐應該唔會嘅，都係煎雙蛋嚟嘅，都係食多啲蛋白質。 能源供应合作包括在海湾设立区域中心，为中国的工厂确保能源供应链。国际能源市场走向近期极不明朗，七大工业国对俄罗斯石油敲定60美元价格上限，俄罗斯正是应对。外界相信俄罗斯正是以优惠价向中国输出石油。習近平這個時候到訪中國最大的原油供應國沙特，因而更受關注。路透社引述沙特傳媒報導，預料中國代表團會同沙特簽署大約300億美元協議。在中東，中國除了向沙特購買原油之外，據報同沙特關係欠佳的伊朗也有向中國提供原油。日经平均指数报27,562点，跌123点。

在失去爱情中找到自己，得到释怀顿悟。而但丁的地狱火正正就是他 MV 中出现的爆破场面。 别再讲今生活尚好吗，为何准得着我仍想找线索。 作曲潘鹏展，填词林宝，编曲监制徐浩，上榜四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应听周恩婷意外现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企业腐败，危机重重，临危受命，改革变天，企图冲出困局。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周末影院特惠 改编自中国长篇小说《人民的财产》，靳东、严妮、黄志忠、耿乐领衔主演。 特惠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上午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日。 先生，你在度沉思紧啲咩咧？ 今届世界杯咯，啊，点解呢队赢，点解嗰队又输咧？点解西班牙猜嚟猜去，但系对住摩洛哥都揾唔到一个入波咧？ 哇，咁多问题，恐怕未必下下有一个绝对答案噃。嗱，但系讲起西班牙同埋摩洛哥，都有其他话题可以倾下噶。 系咩咧？ 就系呢两个国家嘅一啲历史关系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上帝之手决战 VAR》， 主持冯杰、林普斯。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靜酒為吳做點知身體好，為了靚靚一於齊齊認真玩健身。電視節目吳做點知身體好，由兩男三女五位超榜素人組成 Keep Fit 志願軍，跟隨魔鬼教練狂操健身，燃燒生命，只求燃燒脂肪。你都想偷師？今晚八點，港台電視三十一。 早晨，星期四啊，呢个环节咧，请嚟啊，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国大家好。 系啊，咁啊，睇到星期四啦，咁啊，琴日咧港股表现咧麻麻地啊，原因何在咧？咁啊，转个头 ，Dicky 就多讲。不过咧，要讲啦，咁啊，琴日咧就失守咧19,000点嘅大关，咁啊，先升后回跌，最后咧收市要跌626点啊。至于咧，隔晚美股咧就升跌不一，不过港股 ADR 咧又升翻200几点，究竟点解会坐过山车呢？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分析啦，唔该晒。 好，昨日头先阿 O 都讲到啦，就即系话个港股咧就点啊，先升后跌，高峰的快咁杀啊，就失陷嗰只啦。咁如果我哋成日都讲咧，所谓嘅牛熊证嘅街货咧，就出现咗咧两边都收嘅情况啦，就先收就即系简单啲讲，无论你睇淡定系睇好，都系收。两边都收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形成呢就是庄家赢晒的这个情况啦。咁点解这样呢？因为其实个港股呢就先升上去先嘅，咁熊仔饼就冇咗啦。咁但之后呢即一路咁样落嚟呢，就睇好嗰啲呢亦都同样如是遭殃。咁点解会咁样呢？咁其实个波幅之大呢，就真係唔係话前所未有，不过呢即过去一段都几长嘅时间呢，好少见到一个咁单日转向嘅情况。冇到有偶喎，因为呢过去呢两三日呢，其实我自己做直播啦或者接受访问都讲话即累积港股嘅升幅呢，由低位计，真係低位计，差唔多5,000点。咁呢5,000点升咗啲乜呢？有几样嘢冇改变嘅，上个星期我都咁讲嘅，放假前都咁讲㗎啦，即是我自己放假。首先就是个美元汇率见顶啦，美息呢亦都已经见咗顶啦，即是讲緊个债券嘅息率啦。而对于呢美国嘅息口嘅预期呢，亦都个预期亦都有机会喺嚟緊嘅第一季见顶。咁好啦，呢几样嘢都冇改变。仲有呢就个港元汇率呢亦都好显著咁反弹。咁呢样嘢亦都冇改变㗎噃。几样嘢都完完全全呢都系继续都喺度㗎。 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啦，喺過去呢即係再升多呢千零點嘅時間咧，大家就會對於即係內地嘅即係政策咧有個即係好大嘅憧憬咧，就講緊咦咁會唔會繼續都會有啲即係寬鬆嘅措施咧？二十條又十條，咁住三五加三，咁跟住而家你直情係五啦，即係居家隔離啦。咁本來就係好好嘅消息嚟㗎，咁仲有即係喺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過訪之前啊，咁啊開會啦，都已經係定曬調啦，即係話俾大家聽，嗱，其實咧即係係㗎啦，即係防疫嘅政策咧就會係可以用持續放鬆咁落嚟啦，咁仲有咧就係所謂嘅即係動態清零咧。就已經冇提啦，咁我日前咧自己做直播時間都講，即唔提啦，咁咪即係冇咗咯。本來咧就放咗心裏面，咁而家咧就放咗櫃桶裏面㗎啦。咁同埋亦都客觀嘅事實，即係話內地一啲即係話防疫相關嘅主要官員都講，咁而家呢一刻啊，即係所謂嘅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對於即係話無論係社會啊個影響咧，咁其實已經係相對地，無論重症同埋死亡個案都好低好低嘅時候咧，咁就有啲已經係去到似一個季節性流感嘅狀態。嗱，咁即係內地都定咗呢個調咧，咁理論上就好正面。咁但係有啲可惜嘅係，其實市場早已經就係預咗同期待緊呢件事會發生。咁當佢真係宣布，亦都同預期差唔多，即係國家衛健委開始係咁樣講啦。咁而咧就係嗰十點咧好精準嘅防控咧，咁亦都已經推咗出嚟嘅時間啦。咁政治局開會亦都已經講咗呢幾樣嘢，咁其實已經係發生咗噶啦噃。咁所以就某程度上就會成為咗，咦，會唔會就係一個所謂獲利回吐反高潮好消息出貨嘅時候咧？咁尋日咧就真係都跌得都幾快，亦都唔好忘記，因為過去嗰一個多月啫，一個月零一個星期到啫，咁其實恆生指數累積嘅點數嘅升幅有成5000點，咁即係任何突如其來有啲變化嘅時間咧，咁大家咧就會爭相走避啊、沽貨獲利啊咁，因為呢個零月嘅利潤都真係相當之豐厚，咁所以都合情合理嘅。即係尋日就算係跌都好啦，咁但係咧，我而家自己睇咧，我都會覺得即係港股都仍然都係大漲小回啫，其實只不過係一個即係急升一浪高一浪再高一浪，連續三個上升浪之後一個小小嘅技術上嘅回吐，咁亦都係我自己預期同即係曾經係公開分析過嘅睇法咯。咁第一步邊度咧？咁18500啦，因為嗰度都仲係有一啲即係衍生工具可以有機會被收回啦。即係尋日睇到個圖嘅話咧，咁啲牛證重貨區最後個重貨區就喺呢個位置，咁都真係有呢個機會落到去呢個位嘅。咁但係再落咧，廿天移動線咧，係咪真係一落得到咧？咁睇睇啦。咁但係相信嗰個屆時咧，嗰個支持力度咧，就相對嚟再大啲。咁喺邊個位咧？咁喺大概18100差零點咁上下啦。 咁的而且確講到咧，即係而家復常嘅步伐可能有啲樂觀嘅情況出現啦。咁我想問一問啦，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大家可能即係消費嘅意欲會強咗噶嘛？咁我諗緊會唔會有啲地方或者有啲板塊咧可以諗一諗啊？譬如話白色家電呢一個板塊咧，咁而家都可能個步伐會有啲唔同咗嘅時候，不如整一整屋企啲嘢咯。咁如果係咁樣嘅話，白色家電呢一嚿嘅板塊有冇得諗咧？ 好，如果講板塊咧，呢個未必係我首選，咁但係咧，即係以一個好客觀嘅狀態去諗，就係話咁，總之零售消費類嘅理論上都會受惠啦。咁再者再講落去嘅話咧，消費類型嘅股份咧，咁其實好多元化嘅。咁其實家電都係其中消費類型啦。咁再講你話有啲乜嘢會好直接受惠咧？咁除咗即係所有嘅零售板塊之外，咁我諗旅遊相關嘅啦，即係旅遊相關嘅可以由免税店到即係經營賭場嘅一啲嘅股份啦。咁而喺經濟都慢慢點講啦，即係復常嘅狀態之下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呢個係一件幾大嘅事嚟嘅，即係話對於內地嚟講，對於即係呢一個新冠病毒嘅定性，即係由過往可能係一有就全部封曬，到而家點啊，係要好精準嘅。同埋你話坐，無論係坐公共交通工具啦，講緊坐車又好啦，講緊就算坐飛機都好啦，即係其實都唔需要再話跨省啊、跨地啊，再有呢啲所謂核酸嘅檢測啊咁。咁呢個都會係真係一個復常嘅第一步啦。咁雖然即係可能大家會話咁都仍然係居家喎、啊，咁但係已經係行出咗好大嘅一步，即係可能由上再之前一個禮拜。 拜初大家可能有啲民眾對於即係防疫嘅不滿，但係內地嘅政府係極速咁去調節㗎，咁呢樣嘢係真係好明顯地睇得到，咁所以金融市場就當然就預先反應定咗先啦，咁但係再數落去嘅話，咁其實即係家電其實理論上啦，即係都係消費領域股份啦，咁其實都會有機會受惠嘅。 嗯，咁除咗買家電之外，最緊要都買咗間屋先啦，即係有屋先可以裝置啲家電啦。咁所以問埋啦，問埋 Dicky， 咁內房股最近應該點樣睇咧？嗱，雖然有好多舊市嘅招式已經即係出爐啊，咁但係睇到，咦，有啲又唔知點樣喎？譬如話好似碧桂園咁樣啊，近呢一年即係呢一年裏邊都集資咗幾次，配股咗幾次噶咯喎。咁我哋應該點樣睇內房股嘅走勢咧？ 嗱，其實咧講到呢一個內房股咧，我自己公開講咧，尋日啊，其實唔係講緊中，唔係嗰個跌市之後，其實朝頭早做訪問嘅時間，咁我已經講話我唔係太睇好嘅原因咧，就係頭先阿鐘哥你都講到嘅，就個別好似碧桂園咁咧，就係接二連三啦，已經係咁喺市場度配股集資。咁嗱，當然啦，配股集資係把雙刃劍，一方面咧，配股集資嘅過程裏面咧，公司就多咗資本啦，都多咗即係迎戰嘅能力啦，尤其是而家個寒冬就個個特別啲發展商其實都等錢睇㗎啦，講得白啲，咁可以喺個市場度融資，呢、這個就係正正係可以令到佢哋即係免於就係話可能係好似個別某一啲咁仍然係長期停牌啊，甚至乎可能有即係即係講得難聽啲啦，即係倒閉嘅風險啦。咁啊，但係咧即係講到集到資流，咁當然就冇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通常咧，佢哋喺市場度配股咧，嗰、那個折讓都幾大嘅。咁而再者就話，當一間又配股，而嗰一間又接二連三配股，咁就驚隔離街嗰啲都會配股㗎啦噃。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股價就一定係會受壓㗎啦。咁啊，尋日咧初段都未好肯跌嘅，即係嗰啲內房同埋即係相關嗰啲即係相關服務股份。咁但係就最後都真係。都跌幾多下咯嚇，無論物管定係內房都，咁呢個板塊我就比較短線嚟講咧，我就會覺得即係回吐嘅壓力都仍然存在，因為都驚隔離街嗰間都會又突如其來又學對面街嗰間出嚟配股嘅時間，咁所以佢哋就全線都。即系会受到一个影响， 系啊，即系要睇实啊吓。咁啊，最后啦，啊 ，Dicky， 我哋讲埋咧，即系头先你话个大局咧，就似啊，港股嘅大局走向就似大涨小回啦。不过旧时咧，成日都被誉为咧升市蓝灯笼嘅港交所咧，喂，持续都有好表现，而且咧都跑赢大市或者好贴近大市嘅走向啦，咁样成交又急增啦。咁啊，港交所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咧？喺近排嘅市况方面 ，Dicky。 呢一秒钟呢我就觉得佢都反映咗某一啲对于佢出年嘅乐观预期啦，特别就係话对于首次公开发售，即係喺今年表现都一般般，大家可能会觉得咦出年有机会做得好啲喎，甚至乎有啲分析会认为啊出年呢即係喺首次公开发售嘅层面会唔会有机会就重上返三甲嘅位置呢咁样。咁啊以至到就係话其实实际上你话即係大市跌又好升又好，个成交金额都唔係話太差，咁亦都即係港交所由一個曾經跌到去一個從來都好少見咁低嘅股值啦，以市盈率嘅倍數嚟講，咁亦都好顯著回升。咁當然啦，其實過去嗰一個月就所有啲股份都升㗎啦。我講得難聽啲，你掟飛鏢都中啦。過去嗰一個月，不過問題係一個月之前，咁即係當大家市場氣氛係好即係話迷茫啊，甚至乎好恐慌啊，好擔憂嘅時間。即係我都曾經講過嘅，都係一個月之前就話，喂，十月全城哈佬位都好可能係今年年內個低位啦，咁都算係好早就同大家講呢樣嘢。咁我會覺得係有阿歐都講啱，即係港交所都即係始終佢嘅股價波動性啦，以至到佢過去嗰一個月嘅表現都比點講大市係優勝嘅。咁但係而家喺呢刻咧，都真係醖釀咗少少回吐信號咯。咁所以就。都是那句啦，扯線扯走啦，同埋始終港股亦都喺過去由真係最低位升到反彈最多嘅時候，累積升成呢5000點咧，都反映咗好多仍然都喺度嘅，所以我睇唔到個港股跌曬落去的理由。咁但係咧，即係所謂大漲小回，咁小回嘅機會都仍然係有咯。 好啊，今日咧同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讲住咁多先，听日再同 Dicky 倾偈，多谢你，拜拜。 唔该 ，Dicky。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神 光第一线， 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第一讲呢个优惠呢、估计可能小白跑步都会有机会经过。香港旅游发展局呢就公布除夕啦，香港跨年倒数嘅活动啦，咁会有呢个幻彩咏香港嘅加强版，仲有呢个烟火汇演咁样，咁都几盛大啊。咁喺呢港岛沿岸嘅建筑物呢都会嗰度就发放啲烟火、配合啲激光咁啊，有啲射灯嘅表演 咯。靓啲咯。 即唔系淨係得激光喎、啊。要睇嘅 都有啲煙火嘅，不過詳情啊，當然你睇翻旅發局個網站，但係同舊時可能有啲等船喺度射，就有啲唔同啦。 係 係啦，有啲唔同。 主力都喺翻港島嗰邊嘅建築物咧，就發放呢一個嘅煙火效果啦。 其實咧都不得不佩服呢啲所謂嘅特別版咧，嗰啲設計者啊，佢哋真係好厲害。其實咧。平時已經好好靚啦，跟住喺呢啲特別嘅日子裏邊要特別靚，但係亦都搞咗咁多年啊嘛，即係佢每一次都用咗好多心神，令到佢再靚啲噶啦。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聽眾成日諗啊，雖然話隔咗兩年可以再睇翻呢一啲叫做維港嘅煙火效果啊咁樣，係靚嘅。咁但係哇，都可能有啲朋友都睇咗幾十年啊，又覺得其實係咪差唔多咧？可以試一下咧，唔好淨係喺尖沙咀嗰邊睇，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地方咧望到呢個維多利亞港嘅上空嗰一邊嘅，可以不妨去一下啲得意啲或者自己之前未試過用呢種方式去欣賞呢一個嘅倒數啊嘅煙花效果，去到嗰度睇有啲餐廳有啲酒店佢會提供個天台俾大家啦，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嘅新嘅角度啦。有啲朋友譬如我自己成日接觸嘅有啲行山嘅朋友，佢喺啲山徑上面其實有好多位係可以非常清楚見到呢個維多利亞港。 其實去到邊度咧，知唔知大部分人係點樣睇啊？用部手機睇嘅。 哦，係啊。 就算你到現場啊，即係你屋企啊，當然用手機或者電視睇啦。就算你到現場，你見好多人咧，當有啲煙火嘅時候，跟住佢就攞部手機出嚟影，佢唔係望住啲煙火嘅，係望住個 mon 嘅。 鍾哥講啦。昨日我工作关系入咗马场啦，咁样同公司啲同事，跟住都系啦，即系昨日国际大赛放烟花喺马场嗰度，跟住所有人都系用个 mon 嚟睇，就系你嗰个情况啦。一嚟咧，有烟花系好耐冇睇噶啦嘛，即系正常我哋冇入主题乐园咧，系有一两年冇睇个烟花，哇，好耐冇睇，点睇啊？就系攞部手机出嚟睇啊！ 你攞住个手机去影嘅时候，你唔会望住啲烟花，你惊影唔到啊嘛，又系望住个 mon。咁不如喺屋企睇啦。 所以好似之前我同我仔仔都喺主題樂園嗰度有睇過佢哋嗰個煙花效果。咁一路睇嘅時候咧，佢人仔細細都拎住個 mon 出嚟喺度望住咧，我都有話佢嘅，你唔好掛住影啦，你自己睇下啊嘛。跟住話唔係啊。如果我而家唔影，遲啲冇得睇翻啊嘛！我哋唔續會噶啦嘛， 係咩？咁你有冇同佢講話未必唔續嘅？你有冇同佢講話未必唔續噶？ 冇啊！我同佢講我一定唔續噶啦，咁樣 佢反話嚟嘅可能 係啊，可能到時你會續咧、 到時咪等弟弟咯，弟弟佢唔知道可能又係畢業嘅時候又走咗去嗰度。 都可能讲起啲，即系 主题乐园续会同交友 app 一样，两样刀嚟嘅，系咪先？你续会咁有阵时礼拜六日咪唔使谂去边度玩咯，系咪先？ 系噶， 但系当然续会个会费亦都几贵啊，其实都真系知道系嘛。 咁如果续咗嘅话，你个心态就系、是、喂佢就系因为佢都几贵，一个唔觉意即系你申请咗或者续咗嘅时候，你就哇真系要去到底啦，要狂去啊，又有呢啲心态。 你系咪续咗嘅时候有狂去噶？我想问阿爸爸 都有。有陣時唔係淨係我去嘅，有陣時可能屋企人咧，如果有 membership 嗰啲咧，都話如果你即係話我唔得閒嘅，咁可能佢哋自己會帶小朋友入去啊，兜個白鴿住。之前都有享樂時代講過，就可能今次就係玩呢個園區，即係佢雖然咁大嘅主題樂園，但係我今次淨係玩呢一邊嘅主題。跟住下次咧，我就淨係睇歌劇，再下次我淨係玩機動遊戲，仲要玩淨係玩嗰款機動遊戲，即係會咁樣去嗰個風向。 咁啊，搞會員制或者會籍制可能幫到手嘅，因為我啱啱都打開份報紙，黃竹坑個主題樂園就連到虧蝕擴展到去18億啦。咁、我唔知道搞呢啲 membership 係咪可以幫得到手啊？或者即係你 join 咗 member 可以行成日同阿威威司令握下手啊嗰啲，幫唔幫到啊？夠唔夠忙得到啦嚇？ 盡幫啦， 係啊，盡幫啦。我

妆王咧就盛宴款待众议，阿众议就话啦，万一楚晋之间打仗啊，咁我嘅军队就咁嚟报答你啦。 都冇啦，系嗰个字噶啦。 系咪真噶？你唔好讲出嚟之后系错。 系咪退避三舍啊？ 哇！ 记得收听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玩玩星期天。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凝聚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 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有冇留意咧？电视剧同埋呢一个嘅电影啊，即系香港嘅制作啊，最大嘅分别系咩？即系除咗一个喺戏院睇，一个喺电视睇之外咧，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咧就系电视剧。我一定有个主题曲，同埋有个片尾曲， 系、 主题曲咧就摆始开头啦，跟住完咗就有个片尾曲啦。电影咧就冇头冇尾嘅，即系啲音乐啊，咁、或者极其量咧就会中间摄只歌落去，即系咁样嘅啫。咁即系话，其实主题曲或者啲音乐嘅部分咧，对于一个影像嘅制作都真系几紧要， 系。 所以就算你任何嘅。电影嘅奖项都有最佳配乐啦， 啊啊、 甚至乎而家有最佳嘅主题曲添啦， 同埋又有好多音乐电影诞生咗。 音乐电影其实最早期就系呢啲行先， 系啊， 即系音乐电影行先嘅。咁、一定有音乐啦，甚至 仙乐飘飘处处闻 啦、 啊啊， 或者麦片时代咧，咁佢哋有现场啲人演奏音乐配住一啲无声嘅电影添啦。咁譬如話黑白片時代，其實嗰陣時嘅主流直頭係戲曲電影添啦，即係用好多做用戲曲嚟拍咗套電影俾你睇啦。咁但係而家咧好多時候都會有一啲音樂嘅部分，成日都話啊嗰啲音樂落得好靚，會令到你會覺得會幫到嗰、那個情感嘅表達啦、或者令到嗰套戲更加提升咗嗰個感覺俾你啊。咁譬如最近成日都話嗰套個串流平台嗰套 First Love， 哇嗰只歌。二十几年前， 系 咯，同二十几年后，我再攞翻出嚟，又去到第二个层次，一听翻咧，唔单止净系听到嗰只歌啊，今次因为配咗落个画面度咧，又另外一种嘅感觉 啊。同埋佢好叻一样嘢咧，就系佢用翻咁耐以前嘅一只歌，当然只歌首先好啦，第二就系因为我哋以前都有听过嗰只歌推出嘅时候。嗰、那個感覺啊，即係佢可以將用一隻歌而帶動到我哋翻去我哋以前添。 因為佢今次成個創作意念，即係我睇翻嗰個編劇同埋嗰個監製嘅訪問咧、 啊， 其實佢個創作意念就係由當其時佢年青嘅時候聽到呢隻歌、 哦、 而開始成個故仔啊嘛。因為佢之後佢阿宇多田光都之後再唱多次初戀噶嘛，啊、就係呢個咧就好似兩部曲，咁佢就用咗啲咁多年嚟呢兩隻歌俾到佢嘅感覺。而創作咗呢一個故事出嚟啊嘛，所以就好有嘅感覺喺度啦。咁所以今日想問下兩位，其實睇咗咁多電影又好或者電視劇，有邊一套裏邊嘅音樂或者主題曲令到你哋覺得哇真係好正嘅咧？咁當然啦，亦都有啲夾硬嚟噶嘛，有啲夾硬嚟，即係放隻歌落去，即係擺明就係。你因為揾咗嗰個偶像做，所以夾硬要擺佢隻歌落去，即係都有呢啲。 港產片都幾多啊？ 好多好多好多， 係 即係拗曬頭咁樣。 不過有啲配得幾好嘅，即係嗰啲，我記得《烈火戰車》啊，係嘛？阿劉德華咧，即係嗰個飛檸車臨炒車之前咧、面對當年情深的一句啊，呢啲畫面都好記得啊！即係如果港產片就係呢啲。如果你話西片啦，即係我講先啦，就係《La La Land》啦，近 年啦，係啦， 係啦，即係我唔記得中文係咩名我永远就系记得啦啦靓， 我好中意妈妈咪呀， 系啊系啊系， 妈 妈咪呀咁样， 系妈妈咪呀，妈妈咪呀就应该冇中文名嘅，应该都 妈妈， 应该妈妈咪呀都系读翻妈咪咪呀嘅应该，但系啦啦靓系有好似星光梦旅人嗱，我冇记错， 好似系啊。 真係成日都要考技術。 係啊， 就係呢賴恩高斯靈啦，同埋咧呢個 Emma Stone 做嘅。 Emma Stone 係 哇，好好睇喎！呢部戲咧睇咗十次啊，因為咧佢入邊係其實幾男人向嘅，你以為佢係女人向，因為佢用咗 Emma Stone 嘅角度咧去睇成件事，或者講個女性啊，其實追逐夢想肯陪你，跟住到個男人咧已經成才啦，跟住又覺得唔夠時間陪佢，最後都係揾咗一個好傳統嘅人做一個靠兒啦。我記得臨尾個結局係講 Emma Stone 仲有一個製作人一齊嘅，同一個 producer 一齊，反而咧賴恩高斯靈就買咗嗰間爵士樂嘅酒吧，自己喺度經營咁樣咯。 即係好過係有情人終成眷屬，即係咁樣。反而 你深唔深刻啊？呢部戲 呢深刻，佢有幾個畫面咧，我都即係可以再攆好多次。我第一個當然個 opening。即係佢一摔落嗰個喺嗰個馬路塞車，由嗰度開始帶起連場歌舞，差唔多有三四分鐘嘅戲咧。即係我而家講起我都冇感動，拍得好靚。點樣引出成個戲嗰個架構係點樣？仲有個音樂劇啦，咁大家點樣睇啦？咁同埋咧呢個 opening 咧，直頭係跟住嗰屆嘅奧斯卡頒獎禮都抄埋添，即係用翻呢一個 opening 致敬， 即係照拍一次，揾翻曬啲荷里活巨星去拍咗一次啦。另外有一個咧，當然就係好多人中意好浪漫嗰、那個。踩上天嗰、那個咧，即係阿 Emma Stone 佢哋踩上 去咗個咩天文科學館咁樣， 踩上天嗰、那個， 哇！嗰、那個好浪漫到有啲離地嘅，不過嗰個位 係反而有一個畫面咧，唔係好多人深刻，但我就好中意，就係、是、當阿男主角咧仍然係好老道嘅時候啊，佢咪走咗去幫人哋嗰啲 party 唱歌嘅， 係啊 係 啊， 唱咗嗰只A Flock of Seagulls 嗰個樂隊唱嘅叫做 Iran 嗰只歌，因為嗰只歌。在八十年代是 hit 爆的、 哦、 即是我們那時搞 P 嘛、哦、叫做搞 party 的時候 哇你後生年代喔、 啊、是喔、啊、八十年代喔 是 喔、啊、即是我都未入行啊那個年代一定會播的這隻歌、啊、所以你一聽回他唱那隻歌的時候呢成個畫面嗰啲情懷就即刻 係咪同阿 John Legend 一齊唱同台嗰度啊？ 係啦係啦 係啦， 啦啦啦啲啦啦啦啦嗰只歌 幾開心你睇下，好似靚仔咁啊！開 P 啊，開 P 嘅年代啊， 係令到即係好大嘅感觸。 咁啊好啊， 好正好正， 我都覺得係男人向嘅。其實啦啦靚，我估小畫都有睇過《星光夢裏》。其實佢真係講緊我未想俾个家庭你咯，我未想出去赚钱咯，我有名先有利噶，啊最后原来你离开我喎，跟住我其实我冇乜点变噶，我都系中意爵士乐酒吧噶咁样，嗰个系几男人爱情嘅一个心路历程嚟嘅。 小白讲嗰个咧 ，Mama Mia 咧就另一个啦，因为佢就专系用晒一对乐队 ABBA 嘅歌，咁但系嗰个系变咗个舞台剧先，咁然之后就再 摆上去电影个版本，系咁，所以我就都好欣赏，因为除咗我之外，我諗屋企人都好中意。其實由以前The Sound of Music 開始咧，到乜乜咩啊，屋企都幾頗為中意呢一類型嘅舞台。 開心啊嘛，係 啊，開心啊，個氣氛同埋聽起上嚟咧，好容易上。再加上因為我屋企人我就唔識啦，我屋企人好多玩有啲樂器底嘅，咁變咗佢哋咧就好容易就會接觸到呢一類型嘅音樂。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問我嘅話咧，其實電影或者劇集嘅音樂咧，我自己有陣時都幾中意一啲叫做原聲嘅音樂，即係純粹可能冇人唱嘅。純粹只不過是一個音樂的配樂，但他們很多時候會用上一些交響樂呢，即是個效果真的做得好，特別是最關鍵的情節的時候呢，他整對交響樂就拱出來，哇，真是個心臟都卜卜跳。 有些譬如說這些是歌曲，譬如有些是主題音樂，就說小白說譬如管弦樂那些，他用得漂亮，其實你一聽到那個前奏一響起，你就會立刻整套戲帶回出來。譬如近年我覺得最即比較即係令到你好熱血嘅，都真係 Marvel 裏邊嗰個 Avengers。 哦，嗰個係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咁樣， 係 一響起你就成件事，哇！啲畫面出翻曬啦， 就集結一齊啦，啲英雄就集結埋一齊啦， 係 嘛？ 即係佢，因為嗰個旋律就係專係俾英雄集結嘅時候用噶嘛。咁你一用響起嘅時候，你就諗起所有嘅畫面就翻曬嚟，即係個音樂就留得好靚嘅。咁但係另外一個可以提一提咧，就係譬如話好多日劇咧，或者韓劇都係嘅，佢落音樂嘅位落得好準嘅，即係唔會早唔會遲， 係啊， 亦都唔會嗱，有啲咧就好得意嘅，即係我覺得佢係蓋過咗嗰個戲本身嘅。即系夹硬冚咗落去， 边部啊？你觉得？你觉得边部最盖过啊？ 嗱，如果而家 系啊， 如果而家呢一秒钟你要讲咧，我就会讲翻九十年代电视台嗰个难兄难弟 哦。 点解咧？因为佢夹硬，即系而家你会觉得夹硬啊， 系。 但系当时你觉得哇，好好笑， 系啊。 咁但系咧，我 當時睇嘅時候，咦？因為佢好 今年台咪振宇同阿 家 棟、 阿家良、 家啊羅 家 良、 羅家良做啊嘛。咁因為嗰陣時咧，因為佢要賣弄嗰個情懷，所以佢要用好大量當時叫做懷舊嘅音樂誒懟落去啦。咁然之後嗰啲歌，因為佢出嗰隻原聲大碟啊嘛，又不能夠少啦。咁變咗有陣時候你睇嘅時候，哇！當其時覺得啊懷舊喎，幾好笑喎。哈哈哈！笑啊！咁但系而家谂翻转头，嗰啲位咧就好似夹硬用力咗啦，即系而家使唔使使唔使咁多啊？可以少翻啲喎，因为就令到演员嗰、那个即系你想睇佢嗰一个位咧，就相对地减弱咗、因为演员做得好啊嘛，嗰、那个戏，即系睇佢哋真系做得好好正噶嘛，即系我觉得啊，我哋如果放翻轻少少咧。可能会好啲， 好似当年都要焗啲演员唱嘅，好似都 大部分都系 唔好用焗啦，指令啦， 大部分都系原作，因为要出个山 track 啊嘛，咁但系当其时就好收得啦。咁而家睇，当然如果你话当系一个而家睇都系怀旧啦，都系卅年前啦。咁而家睇嘅时候，仍然都觉得佢哦有嗰个情怀喺度嘅。但系如果俾我拣，我就觉得哦，不如放翻轻啲，可能件事咧就会托翻啲演员高啲添。 其中一个如果用音乐托演员高嘅话咧，可能真系要讲埋譬如日剧嘅木村拓哉一系列嘅劇集咧，佢哋嗰啲嘅原聲音樂咧係做得好好、有好多都係揾非常出名嘅交響樂團咧喺後邊就做音樂嘅炮製啦，咁、又揾啲好知名嘅作曲家喺度，咁你見到其實佢好多劇集咧，佢冇主題曲噶，佢冇 主題音樂咯， 淨係得主題音樂，咁、但係偏偏就佢個主題音樂咧就好響、令到大家咧喺個日劇嘅時候咧喺最重要關鍵嘅位置就出埋個音樂，其實呢個位咧就可以襯托到嗰、那個將個演員拱上去，啲、演員嘅演技已經喺度，但係佢更加可以利用個音樂。即係 touch 到你嘅心靈之後，再將個演技咧，好似俾你感覺得都再神化咗多少。 有時候同其他導演或者同啲配樂去傾偈嘅時候咧，佢哋都話個人關於個配樂咧，其實最緊要係咩咧？需要用先用，唔好夾硬用。有時候咧，咩叫夾硬用咧？覺得好似唔夠喎，即係嗰場戲個氣氛唔夠。咁、那個氣氛唔夠係因為咩咧？係因為拍嘅時候拍少咗啲鏡頭，定還是你覺得個演員嘅演繹唔夠咧？所以要懟個音樂落去托一托佢咧。即係呢個要知道先咯，而唔係不如我係唔係都放落去啦咁樣？因為係唔係都放落去咧，有時候就真係多咗。 係。 静肚内，沉睡胚胎，还未长出纯白的脑袋，待双眼擘开，将继承父母时间海。寻觅爱，活多了半载，手脚灵活了如怪胎，爬行在预设了未来，同志里飞奔，懂得开玩笑，懂得感动了。很激愤，以后不信任，邂逅几个人，在你婚姻回味初吻。容貌长出皱纹，沉默思考永恒，含泪送别你这的至亲，在活宝贝诞生，放眼成父母，矛盾间迷途在梦里靠近神，临别看今生，想起几部戏，想起几集。 神痛，想起几段爱，想起几个人，转不了身，起点远，终点近，一辈子苦恨，每段小确幸，最后一个人，平静出生，平静出殡。从露水拥抱云，从上天沾阳尘，延续一刻永恒余温。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嘉明今日送份甜品俾你，趁住个早餐一起食啊！呢一份嘅甜品又有朱古力味啦，又有啲果仁啦，而且喺今日呢个日子食系特别之有意思噶。究竟系乜嘢？转头话俾你知啊！今日十二月八号是 National Brownie Day。Brownie 都是一种非常之受欢迎的甜品嚟嘅，主要嘅成分有朱古力啦，有果仁啦，将佢专登整到好似比较实净嘅蛋糕咁样嘅质地，就为之叫做 Brownie 啦。原来第一次见到有人真系将呢一啲朱古力嘅蛋糕整成一条条好似 bars 咁样嘅状态咧，可以追溯翻到去1800年附近噶。原来当其时有一个专为女士而设嘅晏昼活动，为咗吸引一班好嘴刁嘅女士们，当其时嘅厨师就专登整咗呢一种特别嘅甜品出嚟。咁所以数下数下都超过成百几年嘅历史噶啦。喺1800末嘅时候，都未够1900就已经出现啦。咁发展到而家都有好多唔同类型嘅 brownies， 唔同嘅形状、唔同嘅口味、唔同嘅调配啦。今日趁住 National Brownie Day， 你又享受一个点样嘅 brownie 呢？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唔該曬，嘉明頭先講 brownie day， 哇！真係成個人都甜到入心啊嚇！唔知今日早餐會唔會大家咧一杯咖啡加一嚿 brownie 咧，去開啟你一個美好嘅朝頭早啦。同大家睇下天氣啦，今日大致天晴啊，早上咧天氣清涼嘅，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咧大概23度啦，吹和緩嘅北至到東北風。展望啦，未來兩三日咧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間温差較大啊！依家19度氣温，相對濕度咧74%啊！小白頭先出去斟水，你都話咩啊？好天到雲啊，係咪？ 係啊，好天到雲啊，藍天與白雲啊，出邊 難得，大家望一望啊， 又爽喎、啊！呢、這個天氣又乾燥， 影下相，打下卡啦，令自己心情開心啲。 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日夜温差较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清丽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小榄快线嘅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龙尾接近三圣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排喺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伊利莎白医院，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出九龙的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而回入去上水的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元朗公路去返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在唐人新村。荃湾路出九龙近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咗配合未来发展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023年3月31日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向你隆重介绍一个比较新的组合名字，他们的名字叫 New Speak， 这个礼拜新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 Ocean Wind and Violent Wave。 Why did I feel so cold middle of a summer day But then why can't I feel just warm In the greater of winter flames Towns Away from everything I have been waiting for全隻歌都有啲冬日嘅感覺啊！本周新登場，佢哋隆重介紹咧呢一隊嘅較新嘅名字，先由榜佔第十位 Newspeak Ocean Wind and Violent W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速读二十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其中一个段落是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当中指出坚持中央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区高度自治权相统一，坚持行政主导，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完善特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早晨，星期四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当中道指变动不大，升一点，标普500指数升跌七点，纳斯达克指数跌56点。至于油价继续下跌，其中纽约一月的期油收报每桶72.01美元，跌了2.24美元，大概 3%。港股 ADR 点睇啊，都有得升的，不过升幅好像收窄，因为啱啱开始嘅其他亚洲国家同埋地区嘅股市咧都麻麻地啦，睇嚟有冇机会咧令今日咧 ADR 嘅升市咧转个头咧烟消云散，开市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阿欧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仇多明教练同我哋分享嘅。早晨啊，仇多教练。 系早晨啊，大家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就同我哋讲讲咧一啲赛前嘅集训咁样。嗱，我先问一下你啊，你旧时做运动员嘅年代咧，其实集训系咪好辛苦噶？而你觉得最 harsh 或者最非人式嘅集训系？一日入面要踩几多公里，或者几点踩到几多点啊？跟住中间 take 个 break 又再踩啊，咁样咧。 首先我讲一讲先，过往咧香港队到依家嘅，其实个训练个模式咧都好长，因为单车咧系一啲大氧运动为主，中间仲要有啲抗乳酸嘅状态，咁所以咧可能每课嘅训练咧，其实都讲紧可能三个钟啊、四个钟啊，一日可能有两课或者三课，咁基本上好似朝九晚五翻工咁样踩单车噶啦。其实训练咧。是辛苦的，但是呢其实在个医学监测或者一些叫科研监测的情况下呢，其实我们都可以执行到的。最痛苦的呢其实是一种思乡的状态。因为单车呢香港训练其实有困难的，很多时候都离开了香港。所以呢长时间不在香港呢就会产生一种思乡的病态。加上咁辛苦啦，咁心理上面呢素质争啲的话呢都会顶不顺的。所以呢踩到咁大呢体能上一路咁提升，但系心理上咧就一路负荷紧一个大压力，所以好多时踩单车遇到嘅问题咧都系心理大于生理。 有阵时睇好多体育新闻嘅报道咧，香港嘅单车运动员要去内地嗰度集训咧，其实我估你嘅年代咧最要适应就系啲饮食啊，可能辣得滞，搞唔掂啊，会唔会系咁样啊？教练吓， 我个年代系真系会辣得滞同埋油得滞，咁但系去到依家呢个年代咧，咁啲饮食都控制得好好，咁就应该问题不大嘅。咁系啲 舟居劳动啊、水土不服啊，咁都会有，因为唔同地区嘅水咧、都会有少少分别嘅。 系，咁啊，即系我哋就虽然系专业嘅运动员，但系都要了解翻。老实讲一句就系 keep 住自己咧嘅饮食好咧，你先可以当日比到赛啊。如果唔系你嗰日肠胃炎咧，其实都难搞，都唔使讲话整親手、整親腳呢一樣嘢啦。好啦，嗱，教練，幫我哋制定一下一啲練習嘅路線圖啊。意思就係、要踩30K 啦。咁啊，之前都有係咁依踩單車。咁、那個 training system 嗱、臨急抱佛腳，當然我哋唔鼓吹啦。但係當大家有三四個禮拜時間可以準備嘅，你會點樣建議一啲參賽者啊去部署呢？ 好啦，簡單啲講啦，30公里同埋50公里啦。30公里咧，其實就冇乜上山下海嘅，咁基本上都比較平坦。咁我會建議大家咧，以一個禮拜每個禮拜嚟做一個周期，咁睇plan 一 plan 自己可以訓練到幾多個時間。咁我哋假設踩30公里咧，我哋會預2个钟头嘅體能咧。咁可能咧，我哋每個禮拜咧就排2至3日咧，有2个钟头嘅耐力課。咁我哋盡量以耐力為主，咁啊訓練翻個基礎體能。咁可能做得到嘅話咧，咁我哋就慢慢提升，去到最後尾比賽個禮拜咧，就減翻個訓練量。咁就慢慢達至調整嘅狀態嘅。咁如果50公里嘅話咧，就可能喺個耐力課之外咧，就額外加少少爬坡嘅速度耐力課。咁可能個強度高翻少少。咁初頭咧個距離長啲，去到後期咧個強度就高啲。咁臨尾就俾自己做一個調整咧，咁就會比較理想噶啦。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叫做少少地啦，跟下教練呢一種嘅訓練模式啦。嗱，唔使逼自己嘅。唔使日日真係係咁攞住架單車係咁踩嘅，其實呢啲乳酸積聚咧，你踩到你路踩咧，正常人踩到第三四日咧，即係普通踩單車嘅人咧，你第四日咧，你已經唔想再坐上架單車嗰度啦。其實物極嘅必反咯，教練係咪都係咁樣睇？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會幫自己嘅訓練強度咧去分級數。一般咧，我哋以一啲基礎級數咧，一啲大氧心跳嘅狀態啦，可能有啲我哋普遍叫做松 B 啊、松科啊，頂曬窿松科咁，可能我哋就已經撳住咗，就唔好俾自己再上。咁但係可能我哋要爬山嘅，咁可能你有得啲強度咧，咁可能松科松 five keep 住就係咁樣樣。咁去到可能李慧思比賽嗰啲咧，咁啊一路都去到 max 咁去衝咧，咁啊另一樣嘢。咁我哋單車節咧，一般咧都撳住咗喺個大氧區域裏邊咧做訓練咧，咁你哋個乳酸積聚咧就會少啲。咁另外就控制每個禮拜個訓練時間啦，同埋個強度啦。咁避免超標咧，咁就好理想。 嗯，咁啊都係呢啲活動都係推廣單車好好嘅一個叫做文化嘅一啲傳承啦。因為我知道咧，即係教練咧呢段時間都忙啊，因為有啲朋友仔真係為咗單車節咧 train 下啲單車咁啊 ，book 下教練，喂 train 下先喺幽景里嗰度又踩幾轉先咁樣，或者踩入去鹿頸先咁樣。咁估計你呢段時間都忙啊，咁啊辛苦曬教練啦。但係單車絕對係有益健康、強身健體嘅。不過踩嘅時候都係嗰句啦，安心、小心同埋開心。咁呢啲都系重要嘅。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前香港队嘅单车运动员啊，仇多明啊，仇多教练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下集再同仇多教练咧讲多少少咧踩单车嘅乐趣同埋单车文化，好嘛？唔该晒仇多教练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Wanna hear a part of my story? I tried to hide in the glory and sweep it under the table so you would never know. Sometimes I feel like an accident. People look when they're passing and never check on the passenger. They just want the free show.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mind. Hurt when you always feel like a burden. Don't wanna add to concern. I know they already got. But if I pull back the curtain, then maybe someone who's hurting will be a little more certain. They're not the only one lost. Yeah, I'm constantly trying to fight something that my eyes can't see. My mind and me, we don't.

有你今生再大，谁回家加一种自冲，就算可爱难成最爱，热吻中亦满面受用，旁人多好比起你太普通，世道嘉许无望初衷，但我的初衷却压住我心，一碰眼有我唯愿与你牵手到老，其余的拉扯皆自纵，想将就爱旁人偏多而偏的都欠缺自信，像秒钟说淡忘，怕秒钟不小心有失控，貌似一切健全，但最深爱是谁已落空。 Anson Low 卢汉庭永顺街39号， 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刘昌。 早晨啊，钟哥。 系。 我都喺度啊，同你一起倾下偈。港台电视31有咩好嘢睇啊？ 哇，好合拍啊！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啊，咁啊有铿锵集。咁啊，今集铿锵集咧会带大家去到呢个茶果岭啊，咁啊睇下咧，当即系茶果岭里边有条茶果岭村嘅。咁佢位置呢就喺油塘同蓝田之间，咁唔讲唔知喎，原来佢係香港市区仅存嘅寮屋区之一嚟，咁历史好悠久㗎啦，即係远到可以追溯返去到清朝咁耐。咁但係呢即係随住呢个时代变迁啦，嗰度好多嗰啲居民都搬走晒㗎啦。咁但係茶果岭村呢亦要面对呢个清拆嘅命运啦。咁话说呢，喺2019年呢呢个施政报告里面呢，就政府提出啦，要收翻茶果岭村嘅用地，我嚟展开呢个重建规划工作。咁啊，甚至乎咧就话啦，即系城规会啦，旧年咧就将呢个茶果岭村咧就改划为呢个住宅等用途啊。咁啊，起好多嘅公营房屋嘅。咁啊，面对呢个即将消失嘅呢个古村啊，仅有嗰啲村民有啲咩感受咧？咁啊，从呢件事里边咧，我哋可以即系香港嘅保育政策又有冇嘢值得反思咧？咁啊，关心呢啲议题嘅朋友咧，今晚7:30记得睇铿锵集啊！ 咁当然，茶果岭村究竟系咪真系好多茶果咧？要睇翻啲历史， 会唔会有咧？定还是好似嗰部电影《沿路山卡拉》咁样，有嗰个茶餐厅，大家去打下卡，食下西多士咧？咁啊，即系可能都有喺个节目入边都有谈及到，都未定。 希望佢个改善系令到即系嗰个环境更加好啦。 嗯，好啊，咁啊，转个角度，仲有啲咩睇啊？昌。 好啊，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8:00啊，有呢个唔做点知身体好啊。 哦，系喎，今次搞咩啊？ 系啦，呢个 Keep Fit 真人 show 咧，今集啊继续跟住男子组啊去到地狱式训练。咁啊，今集有啲特别嘅，咁啊，平时咧我哋睇嗰啲训练咧都系喺啲健身室嘅室内嚟嘅。咁啊，今集咧魔鬼教练啊 King Sir 啊带住嗰啲学员咧就会去到郊外，去到户外啊。咁佢哋咧就会喺户外接受呢个 Kickboxing 嘅训练。咁就甚至乎喺海边咧嚟一场比赛咁话噶。咁啊。我哋當然啦，呢、這個就我哋睇人嚟參加嘅啫，呢個真人 show 嘛。咁但係咧，我哋電視觀眾咧想 keep fit 咧都有計嘅。咁我另外咧，即係另一個環節咧，健身教練啊李子維咧就會教各位觀眾一套高效能嘅減磅減脂運動，就唔使任何器械，唔使器材嘅。幾分鐘嘅啫，就可以消脂減磅咁話。咁如果有咁嘅需要咧，係啊，今晚8:00記住睇啊。 咁如果係咁容易，點解我要咁辛苦要喺户外 kickboxing 咧？ 系佢哋，因为佢哋太重磅啊嘛，阿钟哥你 fit 啊嘛， 有两个唔同派别嘅，阿 King 啊教啲负重啲 ，Hush 啲，苏儿即系都系靓女教练啊，教啲轻松啲咁样，在家都做到啱唔啱啊？唱啊， 冇错 ，Rocky 嗰啲噶。No pain, no gain， 即系你冇付出，你冇痛苦，你唔会有收获噶。 咁使唔使流埋？使唔使流埋第一滴血？ 要啊， 第一滴泪先啦。好啦，咁啊，做完运动补充下体能啊，千城百味喎，系咪啊？ 系啦，咁啊，即系做完运动要食翻啲好嘢噶嘛。咁啊，今晚10:30呢个千城百味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呢个衡阳县啊，咁啊，去到试下当地美食。咁啊，衡阳县原来有另一个名啊，叫做鱼米之乡。咁啊，當地咧有一個好特別嘅，佢哋一個食法叫做村宴啊，鄉村嘅村

道理大过啲，入咗社会做事，工作关系、饮食唔定时，身体出现毛病，就会留意均衡饮食。肚饿之余，仲要谂下吸收营养。成日都话好食嘅嘢冇益，冇益嘅嘢就唔好食咯。所谓嘅均衡饮食，就系将好味道但系冇益嘅嘢，同埋冇咁好味但系对你身体好嘅嘢攞个平衡，对身体好，但系仍然可以食到好味道。呢个世代经常都会听到打工一族讲嘅就系生活与工作平衡 ，work-life balance。成日话以前嘅人净系懂得做嘢，唔识得享受生活。或者淨係享受生活無所事事都係唔得，所以唔係唔做嘢，但係唔好叫我用曬所有時間工作，都要兼顧自己嘅生活質素，情願做少啲賺少啲，都要生活得舒適寫意，唔好咁大壓力。其實又係一個平衡。諗真啲，由出世開始一直到你成長，其實都係學習點樣平衡。细个嘅时候已经话咗俾你知，平衡到就行到，平衡唔到就会跌倒。不过呢个道理只会容许发生喺自己嗰度。我要平衡，但系其他人可唔可以平衡唔关我事。所以由办公室小事到世界大事，我哋好少见到双方可以平衡到嘅情况出现，因为我行到嘅同时，最好其他人跌倒。到底是我们没办法由自身经验学懂平衡，还是喜欢讲一套做一套呢？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不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前面的世界谁人又知道，平坦的不一定是好，有些失意并未公布，想将我们与痛快向你倾诉。听说外面浮华如乐透，走出这世界会有千个梦意，痛恨从前为何无从目睹，听说这世界再次变得很美，忘记了今天失恋，寄望在明天，心中更自我，凭我的感觉找到朋友，都踏着命运脚步，抗拒风雨找到爱慕，在每一天我要不断进步，你会某天叫好。 叫好。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今日咧想同各位聽眾咧就玩一下啲IQ 題啊，係咩嚟嘅咧？就係成日喺度話有啲朋友中意食半熟蛋啦、啊嗯，有啲又話中意食呢一個嘅温泉蛋啦、啊、咁樣。其實兩樣嘢係咪一樣嘅咧？咁樣，因為其實大家個 concept 就係、是嗯哦、你都係。一半熟一半唔熟啦， 留心唔留心。 如果照个字面解，半熟你可以用水滚煮，滚咗佢嘅。 吓系啦， 但系温泉蛋理论上应该系温泉啊嘛， 系 两样嘢嚟 嘅。系啦，咁啊真系两样嘢嚟嘅。嗱，原来一般嚟讲咧，半熟蛋咧就净系得个蛋白咧，蛋白噶系煮熟嘅。咁啊蛋黄咧就系半熟嘅， 半熟。 好，至于温泉啦，我自己本身咧就偏向中意食温泉蛋多啲嘅。啊，温泉蛋咧同呢个半熟蛋咧就啱啱相反，佢系净系得蛋黄咧系接近煮熟，蛋白咧有一种好似半透明咁样嘅。咁、所以這個呢个咧系咯，啱啱调翻转噶。咁呢个点样煮咧？就系从嗰个水嘅温度去到咧，就系做一个好关键性嘅。 不过我要先理身先啊。 系、 有冇食过真系喺温泉浸熟嘅温泉蛋先？ 嗯， 冇啊。 我有食过， 我都有食过。 嗱、因为由于咧，我系睇住佢喺温泉浸攞上 嗰只真嘅温泉蛋， 真系温泉蛋啦。咁跟住咧，啲人同我讲咗。在我食之前已經有人跟我講咗，係啲味唔同噶、我唔知係咪心理嘅， 有啲硫磺味係咪？因為係咪 真係唔同味噶？咁、我唔知道，因為喺一浸完温泉啲味梗係唔同啦。我唔知道人哋講完，所以我梗係認住啊，定還是係？即系真系唔同咧，我而家都分 唔。我都有少少想再试，咁啱其实我屋企有一樽温泉水喺度。 我 以為你唔可以点翻啲袋温泉， 你点佢？ 因为咁啱我屋企有个露天风吕咁样系嘛？ 即系水温都唔。因为有阵时候有啲温泉水咧，系即系源自佢哋啲温泉咁啊，装起佢咁样嘅，咁啊去卖咁样啦。咁我屋企有一支温泉喺度。又未開喎，初頭其實我未睇細節啦，佢就話可以我嚟俾啲人美容啊、洗下面咁樣嘅，咁佢我斷估我翻去睇下細節先，斷估都係洗面或者普通温泉水嚟嘅啫，你估有咩特別符 fit 咩？可以試下整下呢個温泉蛋。好啦，咁如果講翻啦，如果用較高嘅温度去到煮個雞蛋其實啲原理我哋要知道嘅，熱量咧就係從呢個外邊傳入去呢個入邊啦，即係雞蛋嘅中心。嗰個地方啦，外面嘅蛋白咧就先會煮熟咗，好簡單啦。啲熱力如果喺外邊入去嘅，咁你梗 係熟咗外邊， 熟咗外邊先，跟住入邊先至會熟嘛。所以咧呢個熱量嘅傳導咧，就要係一個叫做温泉蛋同埋半熟蛋嘅關鍵。就到底你想將嗰個熱力咧係點樣去到做啦？如果蛋黃煮熟嘅温度咧，其實就唔係話100度，100度好快就噗噗咁啊熟曬啦。其實蛋黃煮熟嘅温度咧大概係70度，蛋白咧。就80度嘅，咁一般嗰啲温泉蛋咧就會用啲譬如較低嘅温度去到煮佢，咁啊變咗咧個水温唔會超過80度嘅時候，就淨係蛋黃 熟 會熟，所以有陣時譬如好簡單，有個係啦，有個比例叫5:4。5:4嘅嗰個比例做咩咧？就譬如我自己煮温泉蛋，都係我開咗煲水啦，開咗煲，跟住譬如我500ml 滾噗噗滾完之後咧，我就落翻100ml 嘅水入去，咁已經係5:4啦。跟住我就再攞啲雞蛋咧，就當然就唔好即刻雪櫃攞出嚟，因為即雞蛋會我叫爆係啦。咁一早出嚟，等佢恆温一陣先，跟住就放入去嗰個水嗰度。咁其實基本上你焗佢睇個雞蛋嘅大細啦。 12至14分鐘不等，咁有啲大隻啲嘅，你可能要焗多一陣。咁、其實唔使再開火嘅、你擺嗰度咁啊，已經變咗係温泉蛋。咁你自己再落翻少少 sauce 咧，其實就已經都幾好食。咁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試。另外就想。躲埋咧就有好多朋友咧都有問我就係話雞蛋啊有啲雞蛋係可以生食嘅有啲雞蛋唔可以生食嘅咁我其實亦都見到一啲喺香港從事販賣啲日本雞蛋嘅商販啊咁我哋都有同佢傾偈嘅時候就將呢個迷思咧就帶咗出嚟我問佢喂其實到底啲雞蛋可唔可以生食啊因為我直頭問佢。我同你食飯，我見咗你咁耐，我都冇見過你將呢啲雞蛋打到咁生食喎。我就問佢啦，跟住佢就同我講咗個一個玄機，佢就話到啦，原來佢喺香港咧，佢從來都唔會食呢個生雞蛋嘅，從來都不會啊。個原因係我就算你自己買日本雞蛋，你都唔食。我係我唔食噶，但係佢翻咗日本咧，佢就會食。 何解？ 何解咧？關鍵喺邊啊？貨源都係一樣，都係嚟自日本九州嘅雞蛋，咁啊同一間廠。但係點解喺日本可以食，喺香港佢哋就唔可以食咧？咁佢亦都建議我哋唔好立亂食生雞蛋嘅。好啦，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話每一個雞蛋咧，當佢出品嘅時候啦，咁其實有一個運送嘅時間，呢、這個運送嘅時間咧係好關鍵嘅。嗱，一般新鮮雞蛋如果可以生食嘅食用嘅時候啦，咁佢哋亦都建議咧就係喺雞蛋由雞蛋出嚟呢個世界啦。去到佢賣出去嘅時候咧，其實有20日咧係一個最新鮮嘅時間嚟嘅。咁喺呢20日入邊咧，其實係一個叫有效嘅食用期嚟嘅。咁而一般雞蛋咧，佢如果運去海外其他地方嘅時候咧，佢嗰個叫做優質嗰個保鮮嘅期限咧。是有60日的。咁佢嚟到香港嘅时候呢其实一般嚟讲都已经差唔多可能过咗一个月㗎啦。因为你船期咁样未必全部飞机嘛。你船期嚟到过嚟嘅时候呢其实可能都已经过咗20日或者接近一个月。咁嚟到香港嘅时候呢佢都係可以安心食用嘅。即係佢唔会话变坏嗰样嘢。但佢已经过咗嗰个呢可以生食嘅优质时间。所以佢就话到当佢喺香港就算同一款嘅鸡蛋佢都唔会喺香港呢就选择呢个生食佢都会煮咗佢先。不过如果你话去农场咁呢啲鸡蛋就真係可以生食啦因为佢肯定係喺嗰个新鲜嘅保质期入面。咁所以原来就係呢个关键啦。咁我即係听完我都即係大开眼界。 太迟啦。 系嘛？ 点解你已经食咗？ 其实我都食好多生鸡蛋， 食咗好多年。 系啊，咁当然佢都话到咧，其实啲鸡蛋入边，大家打蛋嘅时候，不妨望一望，如果只鸡蛋表面有少少嘅裂痕咧，可能都有机会有细菌入咗入去。咁呢啲大家目测嘅时候小心啲啦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呢個享樂時代咧，就唔係我，係一個小朋友。咁我喺網上睇到一個幾有趣嘅新聞。咁譬如小白知咧，僆仔扭計買嘢咧，通常你會點樣應付？即係譬如佢想食嘢。扭计买嘢，你会点样应对啊？ 下次买俾你啊！ 下次 或者功课叻嘅我就买俾你。你记住呢样嘢先。我哋影低张相啊，下次我哋翻嚟再买。 拖延啊，拖延。咁、如果小朋友扭计咧，你会唔会用啲语气重啲嘅，即系要逼使佢即刻离开啊？即系唔准买。咁样， 我唔敢， 唔敢啊！ 因为周街都系 cam， 我唔敢。 喺网上睇到有一个 语气重啲都 OK 嘅，唔好喐手脚。 嗰个网上睇到一个新闻，其实呢以下呢一句说话咧，可能好多父母都曾经讲过。咁佢就话嗱，如果你再扭计，阿妈就唔锡你噶啦。 吓 嗱，都有好多父母用呢一句去制止啲小朋友扭计噶嘛。咁小朋友通常听到呢句会乜嘢回应啊？小朋友我睇过网上嗰个新闻咧，个小朋友4-5岁左右嘅啫，咁佢就话过佢想买薯片，跟住妈妈当然唔肯买啦，冇益啊，跟住佢就讲咗一句，如果你再扭计，阿妈就唔锡你噶啦，佢唔系话唔要你， 唔锡你， 只系话唔锡你、 我都听过条街嗰度， 如果你再扭计，阿妈就唔锡你啦、小朋友神回咗一句，咁即系咩叫神回？即系你冇得好辩驳啊， 好幽默嘅，幽默嘅。 直头 sweet 嘅 窝心， 窝心 系 妈咪，你唔锡我唔紧要，我锡你咪得咯， 就系啦，就系讲咗佢咁样。 佢講咗句， 即刻買啦，阿媽。跟住 你唔錫我唔緊要，但係我會繼續錫你啊。講完啦，跟住呢句神回之後咧， 阿媽即刻買咗一箱薯片。 呢啲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嘅講法嚟嘅喎。 跟住咧，根據報道，我唔知真定假。根據報道，阿媽買咗五包薯片，就因為個小朋友講咗呢句，個小朋友仲要好認真、好窩心咁樣講。阿媽，你唔錫我唔緊要，我會繼續錫你。跟住阿媽即刻停咗啦。你講句咁樣嘅嘢，佢仲有啲咩好讲咧？冇嘢好讲 啦。 咁呢几包薯片抵俾啊， 抵俾啊， 几好喎！我觉得呢个呢个方法可唔可以应用喺其他唔同嘅层面咧？ 就系啦， 好要。 当一个四五岁嘅小朋友懂得咁讲嘅时候，作为大人，好多时候有啲嘢唔使大家去闹啊，轻松地咁样讲咧，可能用一句说话，可能变咗你已经得到你想要嘅嘢。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